早晨，早晨，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船仔孔奕璇咧亦都翻到嚟啦。今日系五月九号星期四，农历系几多号呢？农历就系四月初二啦。6:08嘅朝头早，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啊，即系中级度嘅水平啊。今日咧就应该唔会落雨啦，因为咧都系讲到话短暂时间有阳光啫，就冇讲到话会落雨嘅。睇下天文台先，天文台会唔会话又会落雨呢？诶，都系低嘅概率嘅，咁所以今日咧大家都可以放心啲，唔使话大遮出街啦。呢几日咧天气都 OK 嘅，纯粹系我觉得系阴咗少少啫。有下昼啲阳光都 OK， 但系纯粹就阴咗少少。希望今日咧都系有一个大嘅太阳，但系同一时间都唔好太热啦。唔知道会唔会咁样呢？ 晨光每日一格。 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试过定立一啲长远啲嘅目标嘅，个目标可能系比较宏大，譬如系想做一个歌手，咁过程可能有时会令人哋好迷茫噶。尤其是当一个譬如一个歌手，佢嘅梦想系喺红馆开演唱会，咁但系佢嘅星途一路都唔系话好顺利，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揾佢演戏。如果咧佢应邀嘅话，就系会更加多人认识佢。咁但系同一时间，佢歌手嘅形象好似就会变得更加模糊。咁我应该点做呢？其实呢个时候你都应该好知道自己最终想要啲咩。其实你嘅人生唔会因为一两条分支令到你嘅方向走歪咗噶。或者咁讲啊，人生好难系一条路系直不甩，你直接就可以去到目的地。甚至咧，根本就冇人话俾你听，你中间可以行啲咩路。咁但系最重要就系你要有达成目标嘅勇气同埋毅力。咁样你行过嘅路都唔会白行，所有嘅过程都会成为你嘅养分，去到你成功到达目标嘅嗰一刻，只会令到你更加实在、更加闪亮噶。 Oh, 下一刻独自望着星空，从前的从前都没变过，寂寞可以是忍受，也可以是享受，享受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外面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5，是中级度的水平。跟大家揭一揭报纸，就即刻见到一份报告，就是香港家庭福利会的调查。那我调查一下究竟家庭幸福指数，大家估一下是升定是跌了。那原来是跌了。咁啊，自从2019年嘅 6.31 分咧，开始下降到2023年嘅 6.06 分，即系低过上年大概少少啦。上年系 6.1 分嘅，就低咗 0.04 分啦。咁佢嘅调查方法咧就系电话随机抽样啦，总共咧揾咗2014个18岁以上，然后屋企人同佢一齐住嘅香港居民进行一个调查。咁主要问嘅内容咧，都系关于一啲家庭团结、家庭资源、家庭健康、社会联系、社会资源同埋生活平衡等等嘅六大范畴。咁不过咧，大家就发现咗，原来入边关于一啲叫做照顾者家庭咧，系真系比较大压力嘅。大约有 39.1% 嘅受访家庭入面都系有照顾者，咁通常咧有呢一啲照顾者嘅屋企咧，个幸福指数咧都会跌到去到 5.81， 较本身咧系冇照顾者嘅家庭 6.24 咧系低啲嘅，咁所以大家可能要留意多啲系有照顾者屋企嘅压力啦。咁另外咧，亦都推断啦，香港而家咧大概有26万个年老嘅独自照顾者，即系独居嘅老人家。咁但系随住呢个人口老化咧，建议政府咧应该俾多啲资源，譬如有啲大数据识别啦，或者咧发展更加多嘅外展嘅服务同埋关爱队接触。咁另外咧，家庭健康得分咧，亦都系由2022年嘅7.07分咧下降去到6.74分。而社会联系咧就最低分啦，得3.34分啫。咁所以咧，這个报告亦都建议啦，家庭成员之间咧应该多啲嘅帮助啦，尤其是系从一啲叫做运动、营养或者休息、沟通等等方面咧，系改善健康。 同埋政府咧就应该俾多啲唔同嘅社会参与嘅渠道佢，希望咧系可以大家建设多啲系关于社区嘅设施，提升家庭对于社会嘅归属感啦。唔知你屋企咧觉得自己幸唔幸福？我自己就觉得几好嘅，我就幸福指数几好。咁希望大家嘅幸福指数咧都系会 keep 住咁高啊！ 不得美色的火炉，鞋带不绑就匆匆出门，前院在路上订票去追追夜的夜河，飞奔你病床全身。涌出来，没法干。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就好 ，just let me know。没法牵手共路，亦记得挨住你胸口。嘿，冇。集在大街中跑步，练习路夜飞车赶路，长好小背包一个，等你急需我一秒展开旅途，遗迹都未这刻终揭露，分开。这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Just let me know， 就算不可。共老亦记得一齐过，剩下光年那一段尘封情愫，再生一日还是连住你，肉身都下联系。还未到，在冰山上罹难，全照我仍然心老。不要害怕，又要麻烦我，给牵挂那幸运，你说一句就好。Just let me know， 伴侣千转无数，但我总可。最后也梦， 这首歌是容祖儿九秒九。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如果有一日你搭住一架船，咁啊准备过河，咁突然间咧，你见到前面有架船，哇！突然间撞埋嚟，咁你好嬲啦，心谂喂佢识唔识揸船噶？船都唔识揸，咁样揸埋嚟，好惊、哦。等到架船咧真系冲咗埋嚟撞亲你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呢一个只系一艘空船嚟嘅啫，即刻你嘅怒火消失晒。 其实呢一个故事话俾我哋听，我哋嘅情绪咧，原来系 10% 取决于呢一件事嘅真相。90% 反而是取决于你的心态或者你的观点，只要你觉得这件事是衰的，件事就是衰。如果你根本就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很可能就会被你的情绪蒙蔽了。尤其是很多人当去面对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往往都会抱怨的，就会说为什么我这么黑仔的，这样的事都会遇上了，这些这样的事为什么又是会发生在我身上面呢？咁但係当我哋越陷入呢一种想法，越諗呢心情就会越差，我哋嘅心思呢亦都会变得更加浮动。咁所以如果你想摆脱呢一种空船效应嘅话，有咩方法呢？第一，不如试下转变我哋嘅心态。尤其是呢当事情已经发生咗冇办法改变嘅时候，不如试下换一个角度啊。改变一下你嘅心态，唔好再负面思考。既然已经发生咗咯，不如就顺其自然去面对、去接受，又或者咧，去试下唔好用一个自我作为一个中心，我哋以一个谦虚嘅心态去睇唔同嘅事物，唔好过度关注外界对于自己嘅事嘅睇法，或者唔好俾佢太大嘅影响。当我哋唔俾外界影响嘅时候，多数咧，我哋都会有个比较宏观嘅视野。咁最后就系要学识接受啦。既然事情都是没办法预计，那当事情发生了的时候，不如就试下接受啦。愤怒这些情绪是没那么好，很难去解决这些事的。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解决空船效应。这首歌是 Aden 红座星，你不是我的岸。 是你瞒了才进一步，令我顿时憧憬美好。直到瞒了又退一步，没有表情，无名确态度。否可心知这有人说谎，方会使我错认光。但亲历几次以为寻觅到岸，忙运爱着谁似眼不安。我已经看穿情愿，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反复心软，逃避那一句，逃避到心已碎，藉口都一堆，对门无尽畏惧，我却不说穿情愿，盲目地受骗扮作得到温暖，寒流再打算，别要多讲半句，望太久心会去，不想去面对。终于知道那道曙光，指出于我够大方，被你抛于海里，纵然无力靠岸，还为你护航护到天光。我已经看穿情愿，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反复心软，逃避那一句，藉口都一对，对门无尽畏惧，我却不说穿情愿，盲目地受骗扮作得到温暖，寒流再打算，别要多讲半句，望太久心会去，不想去面对。其实你施舍过我浪漫算高尚，我是得我顿堪心痒，更会妄想结果能为你拍掌。心酸却想再留恋，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不肯中断，无奈我心太远。 想再留恋，盲目地受骗吧，错得到温暖，门前雪多一寸，只怪寂寞完全划破心坎那段，怎洒脱行远，岸已经很远，浪里总气喘，只可以自 愿。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从塞尔维亚转抵布达佩斯，开始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到机场迎接。今次是习近平时隔15年再次访问匈牙利，而是他作为国家元首首次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今年是中匈建交75周年，两国关系发展迎来重要契机，他期待着同匈牙利领导人会晤，共同规划两国合作发展新蓝图，引领中匈关系向着更高水平阔步迈进。习近平又相信，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幻变，中匈两国必将坚持以广阔视野、长远眼光看待和把握双边关系，并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今次访问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批评美军哈尔西号导弹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海军表示，哈尔西号导弹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是例行性，又指哈爾西號通過台灣海峽的走廊並不涉及任何沿海國家的領海。以色列軍方星期三表示，以軍在空軍戰機和地面部隊的密切合作下，對加沙南部城市拉法東部持續進行有針對性的打擊，目前已經空襲大約100個特定目標，打死大約30名巴勒斯坦武裝分子。另外，以軍又話在加沙其他地區的作戰行動仍然繼續，其中在北部加沙城，以軍戰機炸死了哈馬斯海軍部隊指揮官阿里。以軍在通報中話，過去幾年阿里一直參與管理哈馬斯海軍部隊在加沙的行動。而去年10月7日，新一輪以巴衝突爆發後，阿里參與策劃襲擊以色列領土和在加沙作戰的以軍部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离岸及高地间中出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 Atto， 是个非洲人。 他是 CIBS EMY 广播青年。 如果我有机会做一个电台节目，我希望是个广播剧，是讲一班少数族裔在香港的生活所遇到的矛盾和日常琐碎事。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是你实现广播梦的平台。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网址 cibs.lthk.hk。 成功申请还有制作资助给你做电台节目。 截止日期5月30号。 CIBS人人广播， 叮叮叮叮， 肥强，你做咩嘈喧巴闭？你唔系话立志要做运输物流大亨咩？ 系啊，所以有关货车所有细节都要注意。头先我叮叮声咧，系因为货车尾板有声效提醒大家尾板运作中，我习惯紧呢。 想知多啲关于货车尾板安全资讯嘅细节，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板危害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我系 Elin Chan 陈依林。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36，咁啊，出边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咁啊，继续咧都系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之前咧见到阿船仔都已经同各位听众啊见过面啦 ，say 个 hi 啦。咁啊，6:30翻嚟之后咧，咁啊，白元浩、小白都喺度啦。早晨，船仔。 早晨啊，小白。 早晨，系啦。咁啊，今日咧就星期四噶咯，一个星期嘅时间啊过得相当之快。咁啊，所以我哋都要吓、有啲咩工作要做嘅话咧，咁啊，而家就趁手就系尽。快就完成佢啦吓，咁啊星期六日咧就可以玩得安心啲啦。咁啊唔知道船仔仲唔中意行呢个10元店嘅咧？ 我好中意喎， 系啊，我都好中意噶。 周不时都会去行下，即系唔一定会买嘅， 系啊。 但系你见到咁平，你就会开心咯自己。 系啊，冇错啦。咁有阵时喺10元店入边咧，会见到啲古灵精怪嘅嘢嘅，咁啊有好多得意嘅发明啦。都是小心思嘅嚟嘅啫，都可以在10元店入边揾得到嘅。 譬如只蛋咁样，有啲系特登，好似有个有嚿胶咁样啦。 系系，我知你讲边个。 系啦，即系抌落煲水度啦。 跟住佢就不断，因为都系经过热力，就话俾你听佢嗰个熟成程度。 系啦，系只蛋嘅熟成程度。 系啦， 咁你就想要溏心蛋咧，佢就唔知当佢红到第五格咁样，就系溏心蛋咯。咁呢个时候就好拎出嚟啦。 系系，都好多呢啲嘅小发明，又或者如果你话for宠物嘅。有好多啦，即係例如你可能揾個吉水樽，你嚿嘢扭上去就可以用嚟擠水。 哦，好似係 啦，係啦。咁呢啲其實喺10元店都會揾得到啊。咁佢仲有好多咧，就係10元店古靈精怪嘅嘢咧，都可以喺即係大家自己選擇啦。咁啊唔講太多。咁但係咧，其實10元店都面對住一個咧就經營困難，特別咧係10元店嘅總部。所謂總部的意思就是它原本就是來自日本的啦，咁原本就是叫100元店啦，咁而家不過就叫咗做110元店啦，因為即係佢哋當地又加税嘛，係啦，咁加呢個消費税，咁佢哋又要加啦咁樣，咁但係原來咧，因為即係隨住呢一個嘅日元啊不斷咁樣嘅低迷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100元店咧喺當地嚟講經營咧越嚟越困難，越嚟越多呢一類型嘅100元店咧。是倒闭喔、 哦。Oh no! 真是 oh no 啦。咁佢哋100元店倒闭嘅话呢，咁变相一个情况就即係海外嘅100元店，即係等于香港嘅10元店或者12元店呢，其实亦都会越嚟越缺少嗰个货源啦。 係喎、 哦，係啊，一物相成啊！ 我啱啱仲喺度諗，哦，咁都香港都應該 OK 嘅，唱翻英，咁佢哋都賺咗啊！但突然間諗係喎，貨源唔夠，你點樣賺錢呢？ 係啊，貨源唔夠咁啊，真係弊啦！咁啊，除非佢哋要靈活走位啦，靈活走位意思即係話佢哋繼續咧就喺嗰邊就做開發，但係賣嘅話銷售嘅話咧就運到去海外嗰度賣。咁從而賺呢個外匯，咁但係條數咧就唔係即係唔係咁容易計得到啊！ 係咯，又運輸又錢。 係啊，咁佢哋都唔係話成日做呢啲咁樣嘅嘢嘅。咁嗱，而家十蚊店咧就開始面對住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咧，即係追溯到呢一個十蚊店嘅歷史啦，咁其實佢係幾時開始有嘅咧？又唔係好多人知喎，即係講緊呢一個原本個100 yen 店啊嚇。咁呢個100 yen 店咧追溯到咧就係、是、原來都已經有成。好多年前，講緊即係幾百年前，喺、當地原來都已經咧有呢一類型嘅鋪頭咧，就專係賣呢一類型嘅叫生活小智慧或者生活小發明，甚至乎便利於大家日常生活嘅嘢嘅。可能以前賣呢啲就佢將一執草就集埋一齊，咁啊賣俾你啦咁樣，係啦。咁不過而家就發明到咧就係、是。你又將好多便利，譬如保鮮紙咁啊，擺埋喺呢度一齊賣，咁慢慢慢慢咧就會形成咗呢一種咁樣嘅叫做銷售嘅模式嘅。咁以前咧賣嘅時候咧，咁當然個發明嘅程度咧就冇咁強啦。咁但係咧都好多嘢睇過，就好似咧我之前好耐之前有講過咧，就係嗰個emoji 啊，都係由當地人好耐之前咧就已經發明咗。點解咁多文字就畫下畫公仔，就因為驚啲人咧就真係唔係好識字，咁所以就用呢一種嘅方式咧去到表達，即係個內文咧到底係想講啲乜嘢嘅。咁其實咧佢哋有好多嘅得意嘅小發明咧，都係會存在喺呢一個嘅十蚊店嘅。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嘅話咧，都可以去嗰度咧揾多啲嘅。咁我其中咧有一啲嘅有關於十蚊店嘅小發明咧，就係、是、我都覺得幾好嘅，就係、是、譬如如果你中意煮飯嘅話啦，咁譬如又中意整下啲壽司舞咧。以前買咧就好貴嘅，即係嗰啲飯團嗰啲壽司帽咧，嗰啲就好貴嘅。咁但係而家譬如十蚊店，你都一樣可以買到。咁同埋咧，原來有一個玩法嘅，就係當你同小朋友食飯嘅時候，你唔使下整壽司嘅，唔使真係攞嗰嚿嘢我嚟整壽司。小朋友咧可以一路食飯嘅時候咧，就攞自己碗入邊嗰啲飯咧， 自己整啊， 係啊，放入嗰嚿嘢嗰度咧。跟住佢就會褪出嚟，即係佢喺個尾嗰度有位一撳出嚟噶嘛，褪出嚟嘅時候咧，跟住佢就變咗一嚿嚿有形狀嘅飯嘅，譬如有紅人啊，有雀仔啊咁樣，跟住佢就會喐呢一嚿嚿飯咧，佢就會食嘅。咁好多呢啲嘅嘢咧，就可以令到佢哋嗰個嘅食飯嘅時候咧，就增添好多唔同嘅趣味。 咁你有冇買過俾你個仔啊？ 我有啊，我就係見到人哋啲小朋友咧都有呢一個嘅玩法。所以我就試下買翻屋企，就懶係提佢啊！呢、這個其實可以除咗整壽司，仲可以咁樣俾你試下玩嘅喎，你想唔想試啊？跟住佢聽到嘅時候，即係唔係我逼佢啦？佢聽到嘅時候，好似即係自己人就係咁噶啦。即係你俾佢嘅時候，佢未必要嘅，但係佢覺得自己好叻咁賺咗啲嘢翻嚟，佢就會中意嘅。跟住佢聽咗啲 tips 之後咧，佢就係咁、我呢個玩法咧都可以又變成點點點點。跟住佢食飯嘅時候咧，就成日攞嗰嚿嘢出嚟，就將啲飯擺入去，跟住又褪翻出嚟咁樣。 但佢係食得開心啲， 佢食得開心嘅。咁我嘅目的咧都係佢食飯啫。咁或者有陣時候如果整咖喱嘅時候咧，呢啲都幾好用嘅。 哦， 係啊，因為整咖喱嘅時候嗰啲飯咧，你可以扼實啲嘛。跟住你又。喺個碟上面咧，就將嗰啲飯變成，譬如星星形狀啊，又或者漢堡包形狀啊，飛機形狀，跟住褪出嚟，跟住再淋啲咖喱汁喺上面咧。 哦， 咁小朋友望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好得意，好好玩咁樣啦。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唔錯啊，呢個方法。咁等大家咧可以即係了解多啲嘅十蚊店咧，入邊都有好多有趣嘅發明啦，網上面都有好多。解說咧就係十蚊店有啲咩得意嘅發明嘅，咁大家可以自己上網揾一揾，有啲係同嗰啲樽啊有關啊，其實十蚊店本身都有借， 同埋有好多關於微波爐嘅用法咯， 係啊， 即有好多用具係專放微波爐嘅， 入得微波爐嘅， 係啦， 係啦， 人哋冇諗過嘅，譬如特登愛嚟焗飯啊，特登愛嚟整意粉啊，特登愛嚟整菜啊， 係啊，佢有啲 sip 咧，即係嗰啲你開咗口，跟住嗰啲 sip 咧，其實十蚊店都有嘅，譬如開包薯片，咁啊有好多唔同方法咧，可以令到你嗰包薯片繼續存 氣。 唔会留意，你发觉原来个发明唔系得一个嘅， 仲有几个噶， 仲有好多个唔同嘅发明嘅。咁啊，所以我觉得咧，去到嗰度，中意行十蚊店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觉得佢嗰个十蚊店入边嘅，除咗系平之外咧，就系佢好多嘅小发明，令到你觉得自己大开眼界， 好得意， 大开眼界。咁所以如果大家得闲嘅话啦，可以去到嗰度咧，就望一望，睇一睇嘅。 晨光百科。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都睇睇天气先。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风势颇大，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噶。而家25度，相对湿度69%嘅早上嚟嘅。啊，章鱼同埋鱿鱼或者啲文字上咧就会写乌贼，其实佢哋都系近亲嚟噶，亦都具有一个复杂嘅神经系统，精密咁样控制咗佢哋身体上面，即系佢哋嗰啲皮肤啊，其实可以变色嘅呢个咁神奇功能啊。咁啊，亦都有一啲鱿鱼嘅专门研究嘅人士咧，佢哋都指出啦，佢哋有一种特定简单嘅模式嘅语言啊，原来喺佢哋嘅身上边咧都可以呈现咗出嚟，咁啊可以令到啲鱿鱼咧或者章鱼，佢哋都一样可以互相沟通噶噃。嗱，章鱼大概咧有300种嘅，咁啊鱿鱼亦都差唔多，咁佢哋喺海洋入边嘅栖息地各有不同。大部分章鱼咧都系生活喺靠岸嘅呢个海床嘅地方，只系有少数例外嘅啫。咁例如一啲叫做尖子章鱼啊，或者其他唔同嘅品种啊，呢啲咧特别嘅品种，佢哋就中意独来独往啦。好似咧就我哋人类一种叫做反社会嘅个性咁样。好啦，所以如果喺水族馆入边嘅话咧，其实佢哋通常都系会彼此咧啊，原来都会去食咗对方噶噃。由于同埋章鱼嘅繁殖方式亦都不一样噶，嗱，雌雄章鱼就会透过咧就触手去到交配噶，咁跟住落去啦，雌嘅章鱼就会将呢一个卵咧就匿埋喺个海床上面安全嘅地方，并且就会不断去到看住呢啲卵，直至到佢哋孵化为止嘅。鱿鱼咧就会系成群去到交配噶，嗱，产下嘅卵咧就会黏住嗰啲海藻噶，又或者系岩石，甚至乎珊瑚上边。咁产咗卵之后咧，佢哋就会有得啲卵咧就自生自灭，就唔好似章鱼咁样咧睇住佢出世先至走嘅，佢就会由得佢嗱，我就已经生咗你出嚟噶啦，可唔可以成功孵化就睇你哋自己造化噶啦。 洁癖也许没法改变，野餐坐草皮伤心半天，我要被世扮作睡眠，无人可邀约我独个在角落安心点，埋藏无止境的心伤，成了灰色的勋章，意志也很限量，闲聊也很勉强，迷恋沙哑人不理形象，谁会在意有最活泼耀眼为我滋养，而生命很多小插曲，谁闯入竟邀请放纵，灵魂还很动，然而毫不察觉被你煽动，你算哪一日到你那领域看星，犹疑复一日怀疑该相信，你算你可保证北斗星当报警，黎明答案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往天上画远影，你说神是假星，猎犬声能珍惜心底有感应，大概已关上心态，关上心眼，不想找人，你一再一再轰炸可爱水塔的新闻，还发送着各样节目的邀请，为我背了夏季天蝎座运程，难袒露真心挂上脸，而竟被识穿跟看见，为何来挑战，为何能不会盼望我正面，你说那一日到你那领域看星，有疑复一日怀疑该相信，你说你可保证北斗星当报警，黎明答满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往天上画远影，你说十字架星猎犬星能珍惜心底有感应，自身带自然松口气，完全掉了防备，照顾我丢失生气，无手尾教我喜爱我自己，将你就算自由，在意就该开口，以群与极端都要守旧，终于就没尽头，随途监寄星宿，无聊知识听你未够，到了这一日看似我也很淡定，银河多监默可跟我一拼，你有你的本领，死灰偏偏觉醒，无穷邪意憎 像漫天星，漫天星，这配暗心中给你承托更亲密。 一首作品嚟自洪家豪嘅《漫天星》，咁啊望下出边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嘅早上嚟嘅。今日朝头早当然继续都话海喺 KOL 系列同大家见面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达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啊，上个星期咧讲下讲下嘅时候咧就留咗个伏笔啦。我记得咧就系讲到呢、這个其实 3D printer 都可以帮到我哋嘅时装嗰度好多嘅。咁我话呢个真系有喺个大题目嚟嘅、哦。咁啊入边咧牵涉好多嘢嘅，但 3D printer 入边佢用嘅物料啦。佢可以做到一啲同而家衫做唔到嘅，有啲咩分別咧？其實我首先想了解一下，而家多唔多應用呢個 3D printer 技術喺個時裝界上邊噶？ 其實都越嚟越普遍噶啦，因為好似頭先咁講啦，大家都會意識到環保，點樣應用喺唔同嘅工業方面啦。咁時裝我哋好。再早兩個星期我哋提過嘛，原來呢就或者有啲研究都講啦，原來時裝呢對於呢、這個排污啊、都原來排喺頭三位嘅其中一位 嚟嘅， 大家都諗唔到噶嘛。我哋一路都講緊啦，無論你喺漂染嘅過程啊，或者你裁剪嘅過程，我想講嘅就係原來我哋做一件衫呢，你就係裁布呢，其實你剩低嗰啲布呢都會有好多㗎、有可能大概15%度啦。如果你裁一件衫，你攞咗塊布返嚟你去裁一件衫嘅話呢、其實嗰、那個你剩低用唔到嘅布咧，大概系15%左右。 咁七件衫其实如果嗰啲布用尽，嗰又可以再做多件，但系就嘥咗。 冇错啊，你仲要可以想象嗰块布咧，佢又漂染啊，佢已经系排紧污噶咯，咁又佢跟住又空置咗喺度冇人用嘅时候咧，即系嗰个对于环境嗰个破坏咧，就一路咁样累积落去。喺未曾有 3D 打印技術啦，即係我想講少少啦，就係咁喺好多嘅地方咧，其實好多品牌佢哋都好有心嘅，佢哋就會將咧自己其實嗰啲全部都係靚布嚟噶嘛，仲要嗰個量唔少喎、你話齋，如果你係咪啊一個款係15%或者一件35%嘅話，當你做大量嘅時候咧，嗰、那個布都唔少嘅，好多牌子咧原來佢哋就會將呢啲布咧就會捐贈俾一啲學校時裝設計嘅。faculty 或者 department 咁樣啦，就俾啲學生咧喺嗰度做佢哋自己課堂嘅練習啊，或者啲實習嘅用途噶，咁啊盡量就唔好浪費咗嗰啲布咯。 係，咁嗰啲布就會唔會再做衫啊？如果唔係做， 會啊， 都會做衫。咁但係做出嚟就 會，因為對於啲大牌子嚟講咧，剩低嗰啲布頭布尾啦，我哋所謂叫做係，其實佢唔足以做到一件衫出嚟噶嘛。咁所以佢咪會捐俾啲大學咧，俾嗰啲時裝設計學院嘅學生啦，等佢哋可以有啲靚嘅布啊，或者唔需要再去買布，你再買又再俾佢哋去做 practice 或者做實習嗰陣時，又再有一啲嘅即係布頭布尾又再產生出嚟，同埋好多時佢哋係做練習嘅時候咧，都未必真係需要一啲咁完整嘅一塊布噶嘛、 哦。 你可能真係用一啲布頭布尾咁樣，佢哋可以做一啲 都夠啦，咁樣 咁樣都已經夠用啦、 哦。我仲喺度諗， 所以都已經好有心噶啦。 我仲喺度諗咧，會唔會如果佢哋攞嗰啲布頭布尾做嘅，即係真係做件衫出嚟嘅話咧，會唔會望起上嚟似丐幫嗰啲感覺啫嘛？ 百家布咁樣啦，係咪啊？ 係啊，係啊，係啊，成件衫 咁樣砌 十種唔同顏色 出嚟，係啊，或者發揮佢哋嘅創意咯，即係可能就係。呢一幅布你可能就係做某一件衫嘅袖嘅位置，或者另外一幅你可能做件衫嘅，譬如一個領嘅位咁樣，或者做個袋咁樣，咁、你就自己可以發揮嗰個創意。總之大家就係咧，令到嗰啲本身冇人要嘅嘢咧，都將佢我哋又係做去翻嗰個話題，即係做咗一個 upcycle 一個功效咁樣啦。咁然之後我哋真係要講埋嗰個 3D 打印技術啦。 係啊，好多啊，因為咧嗱，衫你又可以，因為佢乜都做到嘛。其實而家 3D 打印技術，如果你拎去太空應用嘅話咧，其實都用到，因為佢可以將一啲原材料放咗入去，佢甚至乎可以幫你 print 塊牛扒出嚟。咁你話係咪？係啊，係咪幾抵死咧？咁你連牛扒你都 print 到出嚟啦，咁你何況只係一件衫咧？咁但係嗰個設計圖嘅話，咁我相信因為都要設計圖噶嘛，咁佢會唔會有一班即係？我可唔可以叫時裝設計師，定係叫程式員啊？咁佢哋就攞住咁邊方面我又唔知啦。咁係咪佢哋就負責去到設計成為個 program， 跟住等個 3D printer print 出嚟咧？咁個發展係點樣咧？ 係啊，其實都已經係即係逐漸都好普及咁樣去應用，因為 呢一件事都顛覆咗即係時裝界或者即係傳統呢個時裝製造業啦。因為傳統以嚟我哋就係好似你咁講啦，有時裝設計師啊，要有裁縫啊，跟住成個工序咧，其實可能都最少都要有三四個工序嘅，即係你有可能打版啦，跟住你去到起版啦，跟住我哋叫上唔同嘅位啦，譬如上領啊、上袖啊、上撲啊。等等啦，跟住釘樓啊，開樓門釘樓，其實你可能你都要經過最少三四個工序咧，先至完成得到。但係當你有咗 3D 呢個打印技術咧，就顛覆咗成個工業啦。當然時裝設計師都係要嘅，因為你都要有嗰、那個初型出嚟噶嘛。但係我哋可能咧就要培育翻另外一啲嘅人才啦，咁佢哋就係啲熟悉 3D 打印技術嘅技術員啦。因為你唔會個時裝設計師去做嗰、那個。打印技術的嘛，時裝設計師就是時裝設計師，當然他們跟那些技術員都要有很好的溝通，這件衣服我們怎樣去打印出來才會做到這件衣服是更加漂亮這樣。當然你說這樣會令到裁縫失業，但我們有時候就叫做兩條腿走路， 是啊，是啊， 我們仍然可以很珍惜傳統那些裁縫師傅他們做出來的衣服，我們一樣可以很珍惜，但是同步我們也可以有 3D 打印技術，因為的而且確呢有這個 3D 的打印技術呢都將時裝界為什麼我們說顛覆呢，就是除了那個工序減少了，那個的廢物呢都是減少了的、 哦、那這個挺好、啊 我們剛才說嘛，因為你裁發布呢你只是布料那裡都已經有 15% 你是用不到的了，這個是籠統的估計啦，但是 3D 打印技術呢就是時裝設計師，譬如我同小白，我同你量身訂做一件衫先，我可以因應你成個身材，我就用嗰個物料，基本上嗰個浪費咧係減到最低最低， 因為佢直接 print 出嚟嘛。 冇錯，因為佢已經係後面咧有好多電腦嘅計算啦。你可能你有個程式計算咗啊，究竟我用嗰個嘅物料，我應該要用幾多咧咁樣，咁所以嗰個係好精準嘅，所以就會將嗰、那個嗰、那個廢物啦，或者唔用嘅物料咧，就會減到最低最低啦。 哦， 咁所以呢一個就已經係即係嗰個嘅環保嘅時候咧，就已經可以減少嗰個廢物啦。另外個工序又可以減少，因為佢可以一次過咧做曬頭先我哋所講啦。譬如你由裁廢布啦，跟住我哋要上領。我哋可能某一個位，可能後面個領位，我哋要上撲咁樣，或者我哋要釘樓開樓門。3D 打印技術可以同你一次過做曬。 哇！真係，所以頭先你講嗰句講得好啱，亦都令好多人放心咧。而我亦都覺得係事實嘅，就兩條隊走，兩條隊走路。即係譬如汽車咁樣，咁而家我哋成日都話有電車啦，咁啊傳統燃料嘅汽車會淘汰啊，咁但係其實又有新嘅叫做輕能車啊，咁其實可以同時擁有嘅、可能呢一種性質嘅叫路或者係工程，我哋會用。電動車那種我們會用輕能車，然後第二個情況我們又會用傳統的燃油的車，其實是可以同時發展的、所有東西都可以， 是、即你是 因應不同的應用，你就是用不同的技術來去做咯，最重要就 是大家都、即都是百花齊放啦， 是啊是啊，剛剛剛 另外呢、即我想講埋的呢就是 3D 打印技術呢它有一個好處就是什麼呢，如果我們傳統做衣服的話呢，譬如你說、我們一些高級訂製時裝這樣、當然你會有一些、大牌子他們有些師傅、即是跟你度身訂做這樣、如果不是呢我們經常說一些 fast fashion 呢、那個消耗量其實真的很大的，他們那個排污真的很多的，又或者可能譬如、我們一間小店這樣我們做不到 fast fashion， 哇我們每個款呢我們一個款可能要出一千幾百件的、可能我們每個款其實我們只是需要二三十件咁先算啦。如果你用個 3D 打印技術咧，譬如就會幫到好多小店咧嘅經營咧，因為可以咧唔做一個大量嘅生產，做一個少量嘅生產咧，都好啱 3D 嘅打印技術去做噶。就因為我哋頭先講啦，譬如裁縫師傅，可能我接你張單，嚇、你做三十件啊，咁少嘅，我都知夠我圍啲乜嘢，因為唔每個師傅做曬，可能佢要請工人、啊。佢上拉鏈喎，咁你話，哎呀，你張單先做得個三十件，嗰、那個師傅食之無味，有棄之可惜，我都唔知道做唔做好。但係 3D 打印技術咧就滿足到，既好似頭先講啦，啲高級訂製時裝，我做一件又得，但係我少量嘅生產，佢亦都滿足得到，咁咪就好好咁樣填補咗呢個空間啦，所謂就係叫做， 有趣啊、 所以就。 嗯，所以真係好好啊！我想講咧，就算咧而家演唱會咧、 啊， 譬如咧 ，Cola 咧之前，嗯，佢哋其中一個演唱會啦，阿 Marv 咧著嘅衫咧，其實佢胸前嗰個部分或者佢成件衫，其實都係用 3D 打印技術做出， 係、哦、啊， 你望得到係啊， 哦， 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咁 係即係越嚟越多應用噶啦， 係啦、啊，市面上都可能越嚟越多呢一類型嘅衫，大家可以睇睇。咁嗱，我哋其實我仲有好多問題想問嘅，我哋下個星期可以再傾下呢、這個。 好啊， 好啦，唔该， 好， 拜拜， 好，拜拜。 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谂啊，普通话台咧会有好啱音乐嘅。咁啊，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咧都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嘅。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啊，亦都有船仔啦。早晨， 早晨啊！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咧有位男声啦，咁就系阿峰嘅。早晨，阿峰。 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咁啊，系咪都 OK 咧？今朝？ 今朝咧，而家已經有一單壞車啦，係、 哎、 啦，咁佢就係個位置喺屯赤隧道公路嘅、 嗯， 去機場方向、 嗯、 近龍富路迴旋處嘅位置，入邊有一架壞車，咁所以駕駛人士要留意翻啦。 係， 現場就未算好塞車嘅， 係 啦，不過都盡量都唔好駛埋去啦。 係啦，係啦，即係唔好飆車，諗住去到嘅時候先收啊，即係早啲望清楚條路先至好駕駛啊。 冇錯冇錯，咁至於另一個咧，就係個緊急維修完成咗、 嗯， 位置喺油麻地甘肅街嘅甘肅街介乎上海街同埋炮台街之間、 嗯、 唯一嘅行車線。重开翻啦，之前因为佢得一条线， 呢个几日噶啦，我记得， 冇错啊，所以佢而家开翻啦。咁隧道情况方面咧，其实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系啦。咁路面情况方面咧，就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嘅位置系较为车多嘅、 嗯。 另外有一段比较特别啲，就系吐露港去九龙近圆洲仔嘅位置，系啦。咁嗰个位置都系车多嘅，平时冇嘅，今日突然间有， 哦，突然之间好多车， 系啦， 系啦， 今日多人出去。 出吐露港， 冇错， 系啦，咁啊， 咁所以小心啲， 互相忍让啦， 系啦， 嗰、那个位咧，成日都系见到嗰个位，可能有啲嗨亲啊、碰啊咁样，咁啊，跟住就会好塞噶啦， 冇错。 咁如果开头大家咧都可以我让下你，你让下我嘅话咧，咁啊一架涉一架，咁啊相信好快脆咧，咁啊嗰啲就系车龙咧都会消失噶啦吓。 另外就短短地有一个提翻大家嘅、 嗯， 就系呢两日咧，落马洲管制站同埋深圳湾口岸都会有特别嘅交通安排， 系 系啦，咁佢就系今日至到听日嘅凌晨会实施呢个特别交通安排啦。咁、 嗯、 佢会有机会车速限制或者改道。嗰啲咁，佢要睇翻現場嘅交通指示啦。 知道知道， 咁所以就保持忍讓啦。 係咁啊，大家留意啦嚇。咁如果你話公路嘅話咧，就屯門公路都喺嗰個位置咧，就比較上擠塞啦。係 啦，冇錯。 係啦，咁嗰個位咧，其實都政府都好努力着手研究點樣處理噶啦。我知道。咁、 嗯、 例如如果大欖隧道咁啊收翻嘅時候，咁都睇到有啲報道就話會唔會研究即係喺個收費方面有更加多嘅點子咧？咁又有其他新嘅公路開通嘅時候咧，咁相信嗰個車龍都應該冇噶啦。正正。就好似而家三條隧道咁樣，係啦，三條隧分流咗之後咧，咁、 嗯、 以前朝頭早都已經塞到冚嘅紅隧，而家都疏通咗好多， 係啊，明顯嘅改善啊，呢個係。咁啊，所以都希望屯門嗰邊嘅情況都係一樣啊嚇。咁、如果你話仲睇到啲報道嘅內文，就話到會唔會私隧，又或者其他往返新界同九龍嘅隧道都可以嗰個收費上面又再作調整，甚至乎係豁免咧咁樣。咁個聲音話俾大家聽就唔係冇可能嘅。咁呢啲就等翻政府即係、業界又討論一下啦嚇。 好啊， 係咁啊，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今日提一提就系呢个都多人关注嘅，就系观塘线嚟紧会有呢个停止服务嘅日子，系啦。咁琴日都有记者会讲咗噶啦，系啦。咁佢嘅其实佢嘅原因就系因为要更新翻隧道入边嘅支架，佢喺旺角油麻地同埋何文田站，系啦，因为佢喺入边嘅 观塘线啊，呢个系 观塘线，冇错。咁咧佢有啲支架，因为其实佢通呢条线都通咗四十几年啦，咁、所以佢啲支架一直都冇换过。咁其实冇坏嘅，即系佢冇损坏嘅，仲、用得。但系佢如果换咗嘅话咧，咁就可以延长个服务嘅日期咁样。 哦， 咁所以佢就话，咁就趁。暑假期間即係學生少啲，咁可能有啲人去旅行，咁個人流少啲嘅時候咧，佢就方便星期日嘅時候可以做呢個更換啦。 哦，星期日嘅， 星期日嚟噶，係啊，28号，七月嘅28号， 七月28号， 冇錯， 即係都公布曬噶啦。 暫時公布咗呢一日就係呢三個站，係啦。咁佢話嚟緊其實有機會， 即係旺角 油麻地， 旺角油麻地， 同埋何文田， 同埋何文田， 係啦，冇錯。太子站係開嘅，佢就係轉車站，唯一嘅轉車站。 哦，係 啦，係啦。咁咧，佢、 但佢封咗觀塘線， 系啦， 但紅色線嗰啲就 開嘅， 開 嘅， 紅色線開嘅，所以嗰幾個站咧，就觀塘線就去唔到啦， 系啦， 就到唔到啦。咁但如果你仍然坐呢一個荃灣線嘅話咧，咁都可以繼續使用呢幾個站嘅。 係啊，何文田又有得用屯馬線， 係啊，啊突然間咁醒目嘅你朝頭早， 係喎，港鐵就熟少少啦， 好嘢啊， 搭多啲啊嘛， 係咯，可以搭到啲喎，唔錯唔錯，係啦。咁仲有冇其他內文噶呢個？ 佢呢個咧就話其實佢而家有係啦，佢而家有免費嘅巴士路線，佢係開通咗， 係啦，有巴士路線啊嘛，要講埋 同巴士公司嗰邊係啦商討咗，咁佢就有兩條路線係會俾免費俾市民去搭嘅。咁、個路線就係8號同埋三十 X。咁佢個路線咧，佢都會途經黃埔同埋油麻地呢一段嘅，去到旺角嗰邊都有。咁咧佢就會加密班次啦，會提早開，然後延遲收，去配合翻個時間嘅。咁佢嘅時間大概係會。即係提早同埋延遲到去幾多點咧？就是、去到大概5:30至6:00嘅時間，佢就會開車，係啦。然後跟住咧，佢收車嘅時間咧就會係去到凌晨嘅1:00幾。係咁嗰個時間其實就係去就翻本身地鐵。即地鐵線佢都會有開車收車時間啦，咁、然後佢巴士本身係冇咁耐嘅，但係咧佢為咗佢要覆蓋翻即係服務翻啲市民，佢就做翻一個同港鐵差唔多時間嘅服務時間咁、樣，咁就希望即係大家都方便啦。 係啦，即係盡量將個影響咧就減到最低啦。 係啦， 係啦，咁但係今次其實都好好啊，因為佢哋一早咧咁5月9号啦，我哋今日其實各大報章都已經將呢一個嘅消息咧就講曬出嚟。 係啊， 電台啦，其實好多媒體都會講翻，因為港鐵喺7月28号咧會有呢一個嘅措施嘅，咁有幾個站咧，咁當日咧嘅觀塘線嘅站咧就會停止服務嘅，係啦，咁但係呢個做法其實我覺得係如果你問我嘅話啦，睇翻其實世界唔單止淨係香港㗎，譬如一啲出名嘅國際大城市，例如紐約咁樣，譬如歐洲倫敦咁樣，咁都佢哋甚至乎東京咁樣，東京之前都曾經試過就係譬如我好似係停過元宿同埋涉谷站咁樣，咁係都係停止服務嘅，咁都係做一啲譬如加固啊、鞏固啊，甚至乎改善嘅工程。咁佢哋亦都好似即係港鐵一樣啦，有好多唔同嘅支援嘅即係其他嘅方法，交通譬如巴士咁樣去到支援翻。咁車站係想佢做得更加好同埋更加安全噶嘛？ 係啊， 係啦，咁佢亦都揀咗個日子，咁希望將個影響減到最低嘅。 冇錯。 咁期待住。佢哋嗰個服務亦都越嚟越提升，咁到期時會亦都會肯定會再提一提大家噶啦嚇，係啦，而家咁啊，即係叫公布咗啫，咁但係到期時7月27号、26号呢啲又會再提一提大家噶啦， 提一提大家啦，驚大家貴人事忙嘛， 係啦係啦， 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咧，屯赤隧道嗰、那個。屯赤隧道公路去机场方向有个车辆故障，啱啱龙富路回旋处嘅位置，而家已经清理咗啦。 哦，清理咗啦， 啱啱清理咗啦，冇错。 系咁啊，好啦，咁啊，驾驶人士都系要留意住路面嘅情况啦。唔该晒阿峰， 唔该晒。 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船仔喺出边嗰个感觉系点样啦？嗱，今日25度，今日天气都 OK 系嘛？ 系啊，凉风阵阵，又唔系话好热，咁但系咧都有阳光嘅。系啦，但系个天咧就有少少暗。 系 有啲奇怪，又有阳光，但系有少少暗。 系啦， 啊，咦，你肥咗，但又瘦咗喎，最近 真系咁，佢有阳光，但另外一边双，佢成片天空好大，应该系咁。 系啊，系啊，系啊， 左边嗰块天就有阳光，右边嗰块天咧就系乌云嚟嘅。 咁有冇睇紧系嚟紧系乌云多啊，定系嚟紧系阳光比较多咧？ 呢个要睇翻天文台啦，呢、這个真系唔清楚。但系讲到话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咁所以咧应该都天气 O K， 同埋冇落雨啦，天气系几清爽嘅、 嗯。 不过咧，既然有风咧，唔知道你发唔发现啊？你揸车嘅时候或者行街嘅时候咧，多咗好多棉水出现。 棉水 系啊，棉水啊， 哦，棉水啊， 棉水系啦， 系。 咁样咧，系通常即当你当好似棉花咁样咧。 哦，棉花嗰啲水。 系啦，棉花嗰啲水。 哇，你拣到咁啊！你啲字讲多几只字等我明白啊，唔该。 好，其实咧即系木棉花碎。 哦，系系。 咁开估下，俾大家估下究竟呢一啲棉水咧，行街见到人系咁飞嚟飞去嗰啲系咩嚟嘅咧？其实就系木棉花。 系啊，棉花啦。 咁其实系啦，咁因为咧木棉树咧亦系风媒植物啦。咁原来咧佢就系、是、当佢结咗果。因為尤其是而家四五月開始咧，啲花就開始變結果啦。咁、 啊、 樣咧，呢啲果實咧成熟之後就會跌落地，然後爆開嘅。咁入邊咧啲棉花咧就好輕，咁就會隨住啲風咧開始飄下飄下咁樣。 嗯、 其實咧，如果你一間落去廣播度，你就會發現港台下面啲草地全部都係棉水嚟。 係啊，我今日朝頭早都係啊，我去即係落樓嘅時候咧，就已經見到有一個咧一球啊嚇，好輕好靚嘅棉花，佢中間有粒種子嘅、哦。即正正就係中間有粒種子，咁佢就吹向我嘅眼前啦。好啦，咁佢嚟到嘅時候咧，我突然之間咧就同心就即刻起啦。於是乎我吹下佢，我唔俾佢落地，我同佢玩成分鐘啊。是个人分享啫，呢个 我寻日就系都有见到佢嘅，佢又系黐咗落我条裙度。 系 停咧，系我搭紧地铁嘅时候，我先发现佢。 系 系啦，即系我成系过得有啲远，因为我成行嗰条路系成条路咧，全部都系木棉花嗰啲棉水啦。咁其实咧，呢一啲棉水咧，就好似头先所讲咧，好似金钟罩咁样嘅，即系佢系保护咗种子 B B 啊，即系喺呢一个中央嗰啲种子，好似 B B 咁样咧，咁就系被呢一个棉水保护住啦。咁飘到去啱。嘅地方咧就会落地生根噶啦，其实咧原来讲到咧，原来系其实好易噶咋，因为咧好粗生嘅木棉树，咁、 啊、 所以如果当佢真系跌落咗一啲土地咧，啱少少土咧，基本上都可以有啲苗噶啦。咁、 哦、 但系因为咧唔系个个地方都啱生噶嘛，咁、 啊、 所以咧其实好多时政府咧系会揾人定期保养嘅时候，会揾人去清一清呢一啲树苗。 哎呀，人哋咁俾心机谂住落地生根，点知系俾人拎走咗添？ 系啊，所以希望。佢系飘落去郊区咯，郊区就会好少少，系啦。咁另外咧，木棉其实大家都知道咧，见到好多婆婆啊，或者好多人咧，通常就会执下地下嗰啲木棉花咧，然后就会晒干佢嘅，因为其实佢都系五花茶嘅材料之一嚟嘅、 嗯。 你晒干咗之后就可以煲水饮啦，咁、所以就成日见到。咁同一时间咧，如果好似我咁啊，我系有鼻敏感嘅，我行过咧系疯狂打乞嗤， 系。 系啦，咁如果你係瘋狂打乞嗤咧，其實點解你會打乞嗤咧？因為其實你嗰啲棉水咧，係我哋對身體嚟講，其實係一啲過敏性嘅源頭啦。 嗯， 好容易咧就會搞到我哋有啲呼吸道嘅敏感啊，隻眼好痕啊，嚴重嘅話咧，可能你本身有哮喘嘅話，可能會氣喘嘅。咁、 哦、 所以咧，如果最近呢段時間嘅話，你屋企附近或者你行嘅路上面有好多棉水咧，咁、最好就戴翻啲口罩啦。 嗯， 咁就可以避免翻有呢一個嘅過敏情況。咁當然啦，如果你好嚴重嘅話咧，就最好真係揾醫生去求醫啦。同埋要注意啊，好容易啲棉水會攝咗喺啲紗窗同啲窗嘅。 係。 咁所以咧，如果本身屋企又有過敏嘅人咧，最好就小心啲，留意多啲，可能裝紗窗啦，裝咗紗窗之後，定期都清一清會好少啲啦。 咁呢啲就大家要多啲留意啦。不過真係要強烈同各位聽眾講翻啦，喺地下跌咗嗰啲木棉花咧，咁就唔好諗住自己去煲下呢樣煲嗰樣啊。如果要煲嗰啲嘅話，就去翻嗰啲咧就合資格嘅藥材鋪嗰度購買啊。係啦，就同呢個路邊野花不要採嘅道理一樣。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 同大家讲埋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啊。 而家出边嘅室外气温咧系25度嘅，相对湿度70%，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同埋6中级度嘅水平嚟噶。 家传菜。家传爱， 我是小伯白元浩啊！妈妈的鲜虾银针粉是我最期待的食物，除了好味，我吃到的是心机和爱，因为虾要挑肠，而材料要用人手剁碎，每一次吃到第一口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金虾的味道，而耳仔呢就会听到他由细到大跟我讲的一句说话，简单做人，用心做事。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朝早嘅7:21啊，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咧就系博通咗喺我哋晨光大学。今天我哋嘅讲者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平 Mimi 噶 ，Mimi 早晨 ，Mimi 早晨， 咁啊，今日咧就邀请 Mimi 就同我哋讲下咧就有关于就系嗰啲叫做动物性蛋白啊，又或者系咪植物性蛋白之类咁样嘅嘢嘅。咁我哋到底应该点样分别咧？同埋其实即系我哋不如先讲呢个植物性蛋白，咁系咪吸收咗嘅？咁动物性蛋白又唔？其实两者中间有啲咩分别，有啲咩微妙嘅关系，对我哋有啲咩好处同埋坏处嘅咧？ 好啊，咁要讲一讲啦，植物性嘅蛋白质其实都系好多食物有噶啦，系啲植物嘅即系来源啦，咁亦都蛋白质丰富嘅，咁但唯一咧就系有阵时会再深入啲讲就系、是。佢有冇嗰啲必需氨基酸啊？因为咩叫必需氨基酸呢？就係我哋身体自己唔能够制造，一定要靠食物吸收到啦。咁而嗰啲必需氨基酸係都係我嚟组合我哋身体好多唔同嘅細胞啊、肌肉啊、嗰啲骨胶原等等之类嘅嘢啦。咁係啦。咁所以呢，如果我哋食动物性嘅蛋白质呢，其实任何一啲食物鸡蛋又好、鱼啊、牛羊啊等等呢，都话已经有晒入面，我哋係冇担心嘅。唯独是如果你转咗去食植物性嘅蛋白质，你就要知道够唔够呢，我有冇吸收到足够嘅必需氨基酸，我嘅植物性蛋白质嘅来源有冇呢啲嘅必需氨基酸咧？這个就系一个重点，佢哋要去揾出嚟咯，系咯。 哦，咁即系冇话其实冇话一定要只系吸收某一种嘅。譬如如果我真系平时食斋，我净系吸收呢个植物性蛋白嘅话，只要我够嘅话，其实冇动物食蛋白都系 OK 嘅。 系啦，系啦，就只要你要去揾一啲真系提供到必需氨基酸嘅蛋白质，就唔可以话，咦，我求求其其就揾啲冬菇啊、蘑菇啊，因为菇菌入面都有蛋白质，我食多啲，我咪啲蛋白质来源咪够咯咁。咁但系佢会缺乏咗啲必需氨基酸，咁所以第一样我猛讲话，必需氨基酸嘅植物性蛋白会喺边度揾到咧？咁黄豆嘅制品系一定有嘅。 哦，即系豆腐。 冇错， 豆汁啊呢啲， 冇错啦，系啦，系啦。 咁都系好重要啊。 咁但系譬如我，咁我突然间谂起啦，因为咧我之前有谂过食斋嘅，但系咧我一谂起我系唔中意食豆嘅。咁如果系咪我唔中意食豆，我就等于冇咗 肉啦你。 其实我都系因为咁样先继续食肉啦。但系如果系咁样嘅话，系咪就系代表话我一定系唔够呢个必需氨基酸？ 咁又唔系嘅，不过个学问就高好多啦。就我点样又从果仁类啊嗱，但你豆唔食，我 assume 你系真系啲黄豆啊、黑豆啊、红豆嗰啲唔食，但系果仁可能你会食嘅话，咁你就要会可能要喺啲果仁啊、种子啊，或者系即系各种唔同嘅五谷类食品等等，去希望。吸收到各种唔同嘅必需氨基酸而砌返条数返嚟囉。咁但係啦。 咁但係我果仁嗰个又可能会硬我吸收咗其他嘅物质又过多会唔会。 啲油啲脂肪会过多呢 係咁所以即係坦白有时即係有人问我意见我想转食素咁我都会话食素其实一个几高嘅学问去令到自己吸收到各种唔同嘅营养。咁当你要去食素嘅时候可能要搜集多啲资料 點樣去安排俾自己去食得夠。咁但係其實食素，我發現真係第一樣嘢係真係揾唔夠蛋白質食咯，係咯。即係我有啲即係 client 佢哋由食素，咁可能話我都想揾個營養師同我睇下我食嘢健唔健康啊，均唔均衡。咁後屘都發現，喂，你最唔達到嘅就係一個蛋白質嘅指標咯。咁所以後屘佢哋就要千方百計去揾，咁但係遇到最大嘅困難，佢就話去旅行啦咁。 哦，係喎，去旅行你平時你住開嘅地方，你知啲食物喺邊度揾嚟啊？你突然間去旅行，你都唔知邊度嚟嘅嗰度，咁你去玩嘅啫， 真係難啲喎。 你又唔會超級市場逐個嘢去攆嘅，你去旅行你唔想嘥啲時間喎。咁啊真係喎。咁但係要問埋咪咪啦。如果我哋成日都話要吸收蛋白質啦，如果缺乏蛋白質，我哋身體會有啲咩情況出現㗎？ 哦，咁蛋白質其中一樣嘢，即係我哋成日講就係，佢都提供能量嘅。咁呢個我諗好多人都會知。咁但係亦都咧，其實蛋白質嘅作用主要係愛嚟做乜嘢嘢嘅咧？就係譬如細胞嘅修補啊，因為亦都係我哋嘅每日咧，細胞會死咗啦，亦都會要有製造啲新嘅細胞啦，咁呢個都需要有蛋白質嘅輔助啦，咁亦都係講緊荷爾蒙嘅製造啦等等啦，骨膠原啦，好多人講皮膚啊或者啲關節啊咁，咁呢啲都係蛋白質去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我哋係唔可以冇囉，係啦。 嗯，咁蛋白質就唔會過剩㗎，過多都係會自己排走定係點樣㗎？ 哇，好過剩！而家無論係喺植物性嘅話，如果你真係可能，我好著重啦，揾到我要食噶啦，咁但係都有機會著重過濃過多嘅，咁但係多數都係動物性嘅蛋白質過多嘅，所以過多咗嘅話會乜嘢嘢咧？有好多話，咪會長肌肉啦， 係啦係啦， 其實長肌肉。呢、這個真係首先你哋做啲重量訓練，令到肌肉有撕裂先會有生長，咁先好加蛋白質啦。咁、如果唔係嘅話，蛋白質多咗最容易就轉做脂肪咯。 哎呀， 原來變脂肪嘅， 唔怪之得啲人食咗咁多肉，跟住咩都唔做，跟住就變手做肥仔啦。 係喎，我咁突然間又諗起，咁我食素嘅話，我飲蛋白粉都唔得嘅咧。 飲蛋白粉你就要去睇下究竟你自己本身嗰個嘅食嗰個蛋白質量夠唔夠先，即係可能我千方百計我已經會食即係蛋白質，但係我個胃好細，或者因為我工作我有好多時都食無定時，咁我又要去操，可能我就啲蛋白質唔夠，咁你可以考慮揾少少嘅輔助品，咁但係好多時呢啲嘅蛋白質嘅補充劑係好高蛋白質，其實又未必需要到咁多，咁自己要調節翻個份量咯，係啦。 嗯，嗰啲都係有專業人士訓練或者佢哋有個 recipe 俾你，跟住先去跟嘅啫。 因為我見到做 gym 嗰啲咧，當蛋白粉係水咁飲噶嘛。好誇張噶嘛！ 我都歪曬。 真嘅，係啦。 咁但 係 有冇 小心？ 係有冇話其實動物性蛋白係攝取係好啲，定係話植物性蛋白係好啲咧？因為譬如而家好多亞洲地區嘅人都有乳糖不耐症啊，即係就好多人都話，不如你試下食多啲植物性蛋白啦，咁樣 係咪好啲咧？ 咁乳糖不耐症主要係由啲奶品嘅啫，咁所以即係你話哦唔飲奶可以搵一啲高钙嘅豆奶呀、咁等等去代替啦咁。咁但如果你話以動物性嘅蛋白質同植物性嘅蛋白質，基本上動物性嘅蛋白質呢係吸收得好過植物性蛋白質，但係唔係話吸收得好過，咁會唔會我就係轉咗食植物性蛋白質我就營養不良？其實個吸收率係爭啲嘅啫，只不過如果你真係要好挑咁樣去講嘅話，咁動物性蛋白質係會容易吸收啲，咁同埋即係吸收好啲啦，咁亦都會容易揾到有一啲嘅動物性嘅鐵質啦，咁我哋就可以即係容易去保持嗰個嘅即係嗰個嘅血鐵量啊，預防貧血等等咯。 係，所以話咧，其實每一種嘅食法或者每一種營養咧，都唔係我哋諗得咁簡單，背後咧就會影響到好多嘢。 要好多計下計下。 係啊，要多計㗎，所以營養師好重要。咁我哋下個星期又再揾最重要嘅營養師同我哋傾下啦。唔該曬咪咪，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从塞尔维亚转抵布达佩斯，开始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到机场迎接。呢一次系习近平相隔15年再次访问匈牙利，亦系佢作为国家元首首次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今年是中匈建交75周年，两国关系发展迎来重要契机。他期待着与匈牙利领导人会晤，共同规划两国合作发展新蓝图，引领中匈关系向着更高水平阔步迈进。习近平又相信，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匈两国必将坚持以宽广视野、长远眼光看待和把握双边关系，并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律政司司长早前就歌曲《愿荣光》申请临时禁制令被拒，提出上诉。上诉庭裁定律政司司长上诉得席，批准有关的非政审禁制令。上诉庭接纳行政机关的评估，认为单凭检控明显不足以处理严重的刑事问题，有迫切需要以禁制令协助维护国家安全。又指禁制令的范围不比刑事法律宽广，亦都已经顾及可能牵涉言论自由权利的关注。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裁决，指禁制令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国歌尊严，是针对具犯罪意图的不法行为。港铁将于7月28日星期日暂停来往太子至何文田站的观塘线列车服务，以更新铁路设施。当日太子站将会成为荃湾线和观塘线之间的唯一转车站。港铁将会透过九巴提供免费巴士服务。港铁话预计当日的太子站会较为繁忙，有需要时会增加屯马线列车服务以疏导乘客。他话绝大部分乘客的预计是受影响时间介乎2至12分钟。港铁今次的设施更新涉及观塘线油麻地站附近一个列车转换轨道的位置，更换隧道顶部合共超过50个用作悬挂电缆的大型金属吊架。港铁话无法在黄金两小时分段进行，有必要一次过处理工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埔铁路码头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清理咗噶啦，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嘅位置。重复一次啦，吐露港去九龙方向近大埔铁路码头曾经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清理咗噶啦，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嘅位置。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就喺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欣怡花园，狮隧九龙方向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排到去小沥苑。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九龙塘会一带都系较为车多噶。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嘅位置。跟住提翻你啦，龙翔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笔架山花园嘅慢线封闭咗。重复一次啦，龙翔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笔架山花园嘅慢线封闭咗，而家一带都系较为挤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 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6月23号，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和和患上急性白血病，众人都极度悲伤，然而没一个骨髓适合移植给和和。骨髓库终于找到适合的骨髓，但捐赠者突然反悔，绝境之下少露竟然有一个惊人的提议。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0日。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家提交申请，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都得。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v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扫描二维码或以电邮、邮寄或传真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啊，各位嘅晨光听众朋友，早晨啊，小白。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嘉明。 早晨啊，选仔。 早晨啊 ，Hello。今日咧，阿 O 咧就正式继续享受佢嘅生日旅程啦。 系、哦。 咁所以今日咧就到嘉明坐下机长位咯，可能冇坐嗰度机长位啦。多谢小白俾个机会我啊。 飞得好好啊，而家都。 系咪啊？暂时 OK 系嘛？暂、 okay、 时未去到要自行模式。 你做机长不嬲都系安心啦。 多谢你啊。嗱、 啊， 讲下咧做啲比较大家打工仔会紧张啲嘅话题啦。 嗯、 今次呢一个比较有趣的安排呢，就原来今年不是第一次，往年都试过的，也都是这一间大企业呢，啲员工经常都期待住的一个下令时间来的。咁、 哦、 话说呢，有一间美国的公司啦，都是一间好劲的早餐品牌来的。咁、 啊、 佢除了有公鸡牌的早餐之外呢、 啊、 就是那些即是谷粕类的东西啦。咁、 哦哦哦啊、老虎是不是都是佢定是第二间㗎？ 都是。其实呢、哦、你去超级市场成辣嗰啲盒装嗰啲呢，都是佢。 即是正如波鞋街道理一样啫嘛。 即是都是佢㗎嘛。 星星又是佢啦。老虎又是他啦，武堂那隻片又是他的啦， 是 的， 有那些朱古力不知道是馬騮還是樹熊是吧， 是的， 是 有啲都系佢， 有啲都系佢 噶，有啲全部都系一家人嚟噶。嗱，咁除咗佢会做呢一啲嘅谷壳类嘅早餐之外啦，呢啲粟米片啊成啦，佢亦都系薯片叔叔嘅母公司嚟嘅。 哦， 咁所以佢真系 又系佢嘅 助长有成，系我如果计翻港纸嘅话咧，系1亿6000万嘅呢一个大。 咁犀利？咦，佢哋有铺人，做亲啲生意都系食落去啪啪声嘅， 真系脆嘅。 佢哋啲厂做开呢啲咧，不如睇下啲机仲可以做啲咩啦。 系、哦。 嗱，咁讲下点解呢一间嘅公司会每年有个下令时间呢，原来呢佢由前一日开始呢、就係佢开始咗由而家到九月份，如果你喺佢呢家公司度打工，你喺星期一至四满足到你最低嘅工时嘅话呢、你星期五係逢星期五由而家开始去到九月份呢，就可以中午12点放工啦。 哎，即是4.5天工作咯，如果你做得晒嘅话。 系啊，嗱，咁我都有帮各位计一计嘅，究竟咩为之最低工时咧？点样先至可以满足得到？点样先至可以礼拜五早啲走咧？嗱、原来佢每一个星期咧，佢有个最低工时就系你要做咗40个钟头嘅工作嘅。 系。 咁如果你平均计嘅话咧，就当你每一日星期一至五咧翻足8个钟，咁就 OK 啦、但系如果我真系好想逢星期五早走嘅话咧，咁变咗我翻朝九，我放6:30。 系。 星期一至四都做到呢一个朝九6:30嘅翻工。时间咧，我礼拜五就可以早走啦。 哇！如果俾我嘅话咧、我肯定每日做多少少啦。 系咪啊？ 啲嘢慢慢摊长嚟做。 系咯， 我系一个狡猾嘅员工。 仲可以早啲飞。 系、啊、 飞个短 trip 系、啊， 咁你星期一先翻翻工， 系 正、啊。 咁佢哋当地又好可以即系自己揸车穿州过省 咧。系啦、啊，咁变咗呢个长周末咧，就个个礼拜都有啦，又去到九月份，啊、即系尤其是如果有小朋友嘅话咧， 系啊系啊， 放暑假都系大家家长头痛嘅时候嚟。 系啊，冇错啊。 咁又点解可以多咗半日时间陪下小朋友又得、嗯？甚至乎咧都有访问一下啲员工咧，其实你每一年咁期待呢一个多咗嘅少少时间，你攞嚟做啲咩嘅咧？ 吓、 啊，居民、啊。有啲员工就话咧，其实咧我就会去进修嘅。 我有冇咁乖啊？ 真定假啊？呢个 系咪太官方咧？ 系啦，好官方。唔系，通常第一个咧就官方先嘅，答咗啲正经嘢先。 最标准嘅员工 答咗啲正经嘢先，系啦。 不过咁佢系有啲道理嘅，佢咧就唔系话去补一啲即系正常，你可能即系升职啊，或者啲文职啊，甚至乎系啲经济学。 唔通去修读嗰啲 course 咧，就系、是、例如嗰啲咩通水喉啊，整电啊。 整冷 气、啊，整个副业出嚟啊！ 系啦，啱啊！喂，冷气都系一门噶，整整下之后你维修下之后，你发觉原来可以自己接好多单噶。 系啊，时间写草 吓，铲草呢个应该外国系兴 铲草啊， 铲草系啊， 铲雪啊，呢啲都系期间限定。 铲雪 嗱，我夏天学咗铲雪，我冬天就可以用 啦。 嗱，讲翻呢个标准员工先，佢咧就冇大家谂得咁官方嘅，佢咧就话俾大家知，我咧就中意逢星期五晏昼多咗个下昼咧，我就会去学瑜伽。 哦， 咁佢学瑜伽咧就唔系净止话想自己变身一位瑜伽导师啦，又或者系自己调理下自己身心灵啦、 嗯， 但系佢咧就将佢学以修成嘅东西咧带翻去自己公司。 咦，好、啊， 原来咧佢每个月咧都会帮翻呢一间公鸡粟米片公司咧就做一个员工嘅瑜伽大会。 吓、 啊， 咁就个个月咧就将佢喺出边学到翻嚟嘅嘢咧，就同各位嘅员工分享，就帮大家咧主持一次嘅瑜伽运动 会。哦，咁、哦、样会唔会多啲钱嘅咧？有冇 bonus？ 可唔可以收翻公司钱咧？咁样 系咯，可唔可以 嘅？我啱啱先至想讲，即系我觉得自己喺度谂咧，又去学整水喉啊、整电呢啲咧，呢啲太香港人嘅思想啦。即系一有时间咧去进修，都系谂住点样可以开第二个水喉，点可以搵多啲钱嘅。咁你呢一句咧，头先就话咁公司系会唔会俾翻钱咧？ 一语道出咗点解要放个晏昼啦？ 咪系咯， 咁我都系一个香港人嚟嘅。 系啊，咁但系即系可能外国会比较上着重，譬如身心灵、 啊、 或者佢同公司嗰个连结、那个关系咧系好嘅话，其实佢真系会觉得好乐意叫回归翻公司啦，咁样、 啊、 都 OK 喎。 未必真系好爱公司，但系起码有啲同事自己啱倾嘅， 系咯、啊， 平时都会想搵个时间出去做瑜伽噶啦， 系咯、 啊，咁横掂大家星期五而家都得闲咯，咁、 啊、 不如一齐公司做啦、 啊，都几好、啊， 又唔使喺出边借瑜伽房，亦都唔使专登请个导师，自己。屋企可能又唔系好大嘅话咧，啊，咁呢个系一个唔错嘅选择， 其实系好开心噶。我之前咧小学嘅时候，我记得我都系放伴奏嘅， 啊、 即系我系每我哋冇分夏令同冬令，我哋系每逢星期五都会放伴奏。 啊 哇咁开心， 系咯？点解嘅？ 我都唔知道。然后我一路都以为全世界嘅小学都系咁、哦，直至到我上到中学问翻其他嘅同学，我先知道吓、啊，原来得我间学校系咁样，好、 哦、 快乐。 咩原因咧？嗰阵时 我唔知道有咩原因，好似系到而家我间学校，即系我间小学都仲系放伴奏。 系啊， 逢礼拜五咁，然后我就系记得我最快乐咧，就系我一放伴奏咧，我就会同我妈咪一起去食开心乐园餐咯。 哦， 最开心就 系 有嚿玩具， 童年回忆嚟嘅 呢个。系、 嗯、 啦，咁就会好快乐嘅。同埋，因为你多咗半日时间咧，细个都唔会点样利用嘅。但系我净系记得系多咗好多美好嘅回忆。 嗯、 然后当然啦，翻学都系开心啦，都系我就系记得我上堂嘅时候嗰啲曳嘢嘅啫。咁、 嗯、 但系多咗半日时间咧，起码我嘅睡眠质素系多咗好多嘅。 哦，你逢星期五就食完个餐之后去瞓 瞓 觉， 系啦。咁、 哦、 我觉得小朋友瞓耐啲系好嘅、 啊， 起码可以生高啲啊嘛。 其实讲真咧，好多时候听啲卫生署指引啊，甚至乎啲世卫指引咧，话小朋友尤其是小学年纪咧，需要满足到系十个钟头嘅睡眠时间咧、 嗯， 我相信而家好难 好难达标、啊。其实有两样嘢都好难达标，第一就是睡眠时间、 啊， 第二咧就系运动时间。 嗯、 运动时间即系你跟翻世卫嗰个，其实你每一日可能你真系要两个钟头，即系接近两个钟、 啊、 最少。都是讲紧运动、哦， 成人就话半个钟已经难啫， 系咯， 小朋友每天两小时、哦、 都好难啊，其实 都难啊， 虽然佢自己本身都跑嚟跑去， 系啊， 系啊， 好多功课，好难做到呢一样嘢， 有功课又网课又补习咁样都真系忙啊，嗬，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头先嘉明讲开嗰、那个四天半嗰个咧、 嗯， 其实香港如果有多啲呢一类型嘅公司咧，我觉得其实都唔错嘅， 系啊， 香港人咁努力去到即系把握时间嘅一群嘅话咧、 嗯， 即系佢喺嗰个。 時間個掌控啊，時間嘅管理咧，我覺得會做得更加好嘅。咁我相信咧，如果你同只要同個員工講話，你慳咗嘅時間係你自己嘅、嗯，或者你因為佢而家係用時數嘛， 啊、 即係翻公司用時數嘛， 你自己分配啦。 係啦，但如果香港公司佢就唔係用時數，佢係用你嗰個工作嘅 quality 嘅，例如你係跟緊 project 嘅，你今日嘅進度去到邊一度嘅話咧。就算你今日工作只係四個鐘都可以放你走，我覺得呢一個方法咧，對香港人嚟講咧，肯定可以將嗰、那個、叫做辦公嘅時間大大縮短，但係就要提高翻你個工作量或者個質素啦。 係啊，咁同埋咧就要傾好翻曬啦，點樣先至為止個工作質素好呢？我知道有啲朋友咧過咗疫情呢個在家工作之後咧、嗯，都有好多唔同嘅標準走咗出嚟嘅。咁、嗯、所以亦都我聽聞有啲公司咧到而家都仲係堅持逢星期五咧係可以在家工作，又或者你出去開會，你出去唔知，總之你唔喺 office 入邊咧係 OK 嘅、嗯，只要你仲係工作，仲係有效率嘅話咧，星期五你點用都得。 係，所以 我覺得即係員工可以有翻個自主性喺度啦。 係啦，係啦， 你可以有翻個自己安排，我多咗一日嘅時間，甚至乎係半日嘅時間、啊，其實都係非常之好咯。 就算做 part time 都得啊，因為而家有好多，因為經過疫情之後咧，網上面好發達啊嘛。 係、 嗯，咁有啲譬如 customer service 咧。雖然我係揾呢一間公司嘅 customer service， 但其實個 engine 或者嗰個人咧，可能喺外國嘅， 係啊， 佢過咗條 line 嚟啫嘛， 係啊， 係啦，咁佢又可以做多份工。 係啊，我有朋友真係咁，佢就喺屋企做 CS 嘅，即係做 customer service 啦。咁但係佢接嘅電話咧，係接曬成個亞洲區嘅電話咯。 哇！ 即係佢，但係佢得一個人，然後喺屋企不斷聽電話， 係 咁即係接係佢會講廣東話，會講普通話，會講英文， 三語都係佢， 係都係佢嚟嘅。你以為佢喺邊度？你以為佢係喺唔同公司？唔系佢全部都系香港嘅、 嗯， 所以佢就话其实系 OK 嘅，不过佢就话自己在家工作就有少少闷咯，冇咗同事咁样。 咁又系，不过佢接咁多电话咁忙，佢都应该冇时间倾偈噶啦。 系啊，冇啊， 唔系啊，好多人同佢倾偈啊， 个个即系佢啲电话比较有耐性 嘅，佢应该唔想倾偈噶啦。 咁我可唔可以举手，我帮你录嗰、那个，请等一等条线比较繁忙嗰个录音， 亦得、哦。其实可唔可以长期播住嗰条咧？ 我知道咧，有啲公司咧。其实佢就系唔系好够人啦，咁所以咧就会揾多唔同嘅录音咧去同大家讲翻，请你耐心等候，因为咧条条热线真系比较繁忙，咁预咗都系会经常听到呢段录音咧，所以唔系净系话一条声带录一次，一条声带可能录几个版本，咁你就听落去嘅时候咧个心会顺少少啊，都好似有人理下我啊咁样。 系啊系啊，如果每次一样嘅话，真系会冚烂个电话噶啦。 系啊，好多扮唔同同事咯。即系就话你负责嗰位同事系 Sandy 啊，但系 Sandy 咧冇做啦、 哦， 所以你上次讲嗰个 offer 冇咗啦，但其实冇 Sandy 呢一个人咯。我已经听过好多次呢一啲类似嘅版本咯， 层出不穷。 系啦， 咁啊，讲翻呢一个咧，在家工作啦。如果咁啦，如果俾你系打工仔啦，小白同埋船仔，你多咗一个伴奏，你会攞嚟做啲咩咧？ 我覺得會做啲自己興趣嘅嘢、 嗯， 我就真係唔會話即刻又諗住走去又揾錢嘅，因為咧生活其實最緊要都係快樂嘛。咁我會做一啲自己中意嘅嘢，譬如我嗰日想聽歌個 mood 喺度嘅，我就會聽歌。 嗯、 如果我想運動嘅，就會做運動。咁小朋友得閒嘅，我又會陪下佢。我會做翻啲自己真係想做嘅嘢。係、嗯、啦， 我自己咧就得一個 choice 嘅啫，就係瞓覺啦。 你人生太闷啦，咁样 太忙啦，平时 同埋我觉得休息好重要，即系我瞓翻一两个钟，但系我再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又可以做其他嘢啦。我通常点都瞓翻一两个钟嘅，对我嚟讲，之后我先可能再约朋友出街玩啊， 嗯、 然后去上下瑜伽堂啊， 嗯、 又或者咧，我应该可能会真系谂一谂下，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有呢个副业、啊。 是咪啊？ 系啊，多咗半个，即系你每一个礼拜多咗咁多时间。其实而家有好多唔同副业，可能系叫 drop shipping 啊， 嗯、 即系其实啲货又唔需要集喺你度，你净系需要做宣传或者做 CS 咁样。咁、啊、你已经得啦。咁可能我就系用嗰个时间负责帮自己出下 post、 嗯、 或者复下客嘅 message。咁可能我又揾到一筆噶咯 喎， 後生女果然係有幹勁啊！ 係啦， 我都諗緊 me time 啫， 我都係諗緊呢啲啦， 即係休息類啦，或者係消閒類啦咁。不過如果你聽眾朋友們多咗伴奏嘅話，你又會做啲咩咧？可以揾爆我哋，同我哋分享你自己有啲唔同嘅 idea 喎。呢個時候咧，聽首歌，會唔會你多咗伴奏，你想跳下舞啊？都係一種運動嚟 嘅，係、啊。 近排就聽佢啲歌比較多啦，聽下 Dua Lipa 嘅作品先。 I've been known to miss a red flag. I've been known to put my lover on a pedestal. In the end, those things just don't last. And it's time I take my rose-colored glasses off. lesson with the lessons I already learned. 星期多伴奏咧，我谂佢都已经系忙到癫咗。佢呢个礼拜咧曝光率系多到爆灯、 嗯。 除咗佢喺纽约嘅时代广场做咗一个即兴 show 啦，又做埋呢一个美国嘅当代，你当系欢乐今宵级嘅节目啦 ，SNL 嘅主持兼唱埋表演啦，仲可以出埋 Met Gala， 好多产啊！佢系 Dua Lipa， 听过有全新作品 Illusion。 晨光第一线，船仔。 讲开呢个四天工作，不如讲埋咧做嘢方面点样可以唞一唞嘅方法。原来咧最近网上面咧就好流行一种方法咧，就叫做星期三 gap day，gap 即系空隙嗰个 gap 咧，留翻个罅位俾自己。咁即系咩意思咧？嗱，通常大家翻工咧，你哋觉得星期几系最辛苦嘅咧？ 通常都系礼拜三嘅，真系。 是不是啊？ 距离两个周末最远是他嘛。 是啦。 啱啱即是中间嘛。 是啦。然后你又啱啱做了两日嘢。我心想仲有两日先到周末。那个心通常这个时间是最攰的、 嗯。 所以呢一日呢你就可以当是一个叫做小周末给自己。那你可以怎样想呢？其实个想法就是当自己呢每一个礼拜只是需要做啊应该不是这么说。首先我只是想我只是需要做两个。两日半嘅工作， 系 两个两日半嘅工作， 哦，即系个 concept 唔同咗， 系啦，个 concept 你转一转， 系 咁，所以星期三咧，首先你上昼做啲咩咧，或者成日做啲咩咧，主要咧都系我嚟做一啲杂项啊，譬如系复 email 啊，我哋去 check 翻 check 啲文件啊，呢、一个就系我哋主要，如果你可以自己安排到自己嘅工作嘅话，咁另外咧，亦都尽量希望自己啊，唔好拣星期三 OT， 嗯， 因为你要留翻你放工嘅时间。出去做嘢嘅，做啲咩咧就自己安排自己玩啦。咁、所以咧就可以有几个方法啦。咁第一个方法就头先讲到话，通常咧定 deadline 嘅话咧，最好就定星期二或者星期四。咁就唔好永远即系你永远就 hold 起咗星期三嗰一日啦。然后咧星期三嗰一日咧，亦都系要最好安排埋星期四嘅工作顺序。咁就多数就系咁样处理，你就唔好话星期三系咁做啲好重要嘅嘢。如果唔系咧，通常大家都会想继续做埋落去啦、 嗯。 又或者咧，你嗰个工作次序就会调转咗噶啦。咁就最重要系咩啊？梗系放工啦。放工嘅时候咧，通常你可以谂两样嘢嘅。咁就跟翻你嗰一日嗰、那个礼拜嘅一啲状况或者嗰个心情啦咁样。咁第一种咧就系、是、外向啲嘅活动。系啦，外向啲嘅活动即系点样咧？譬如就系同朋友去见下面啦，然后或者去一啲社交场合识下啲新嘅朋友咁样。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是、当你个人攰啲啦， 冇乜 energy 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拣呢个个人时光啦。咁即系做啲咩咧？可能系屋企自己煮下饭啊， 执下屋啊， 执下屋啊，冲下凉啊，体验下 spa 啊咁样。咁多数呢一个咧就系一个比较舒服、弹性啲嘅星期三啦。咁通常如果系你哋星期三会系点拣咧？ 星期三啊，我首先就喺度谂紧咧，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人，我咧就做晨光啦。所以星期一至五咧，嗱，对我呢种工作力嘅朋友嚟讲咧，就应该冇乜分别。所以我就喺度谂紧啦，会唔会就系譬如你做一啲服务性行业嘅，系星期一至五，其实对佢嚟讲系冇分别。反而我就谂到咧，可能有啲朋友就未必会受到个星期几嘅影响，譬如即系弹性上班嗰啲，佢反而就系睇翻自己个更表嗰啲。但系佢哋都会揾到一啲嘅 gap 位嘅，啲 gap 位就即系譬如可能佢哋喺自己嘅更表入面去到中间嗰个位嘅时候，就正如你头先讲个星期三 gap 咧。他们都会有他们自己想喘息的时间或者觉得特别辛苦的一天的。我想你说得对的，是要找回一些呢就自己可以简单一些处理了的工作去到那天做，等自己回一回气，跟着先再去到迎接之后的工作会好一点。如果你说我的话呢星期三我通常因为我日日都差不多了，星期三如果可以的话呢我最想都会是做运动的。系、啦，因为可以 recover 翻个人嗰个情绪，因为星期一、星期二咧，可能有啲嘢激亲你啊，屋企嗰啲咧，咁你个人懵咗啦，系咪？ 我几惊你话做嘢嗰度人激亲你啊，都个 人啊， 系啊，好惊， 好有针对性， 工作系最冇压力噶啦，喺呢度最开心啊，系啦。 咁咧就听闻过啦吓，如果系星期三，尤其是喺香港咧，星期三同埋星期六咧，就尽量唔好出去一啲真系需要好靠师傅整得好好食嘅地方食嘢。 哦。 因为咧，好多师傅们咧都好中意睇赛马比赛嘅，系啦，咁所以变咗佢哋忙嘅时候咧，咁就可能揾咗副厨嚟到顶一顶，咁佢就可以去系啦， 吓 赚下钱铺下草皮咯。 而副厨顶嘅时间咧，即系帮你接手嘅时候咧，其实可能佢只耳仔都听紧嘅， 系啦，咁即系比较忙啊，厨房比较忙啊，咁所以我就听啲高手就话咧，如果你中意出去食翻餐劲嘅，又想确保嗰日嗰个食物质素系好嘅咧，拣礼拜二四啦。 呢个都系，呢个都唔错。 你又讲得几啱，系咪？我冇从过呢一个方向谂过。 系啦，即刻谂下，即刻改翻晒自己啲 schedule 先。 系啦，咁另外咧，如果大家系有个 gap day 嘅话咧，如果大家系有进修嘅，系啦，即系我当你就系嗰个弹性上班时间嘅获益嘅朋友啦，咁你系会去做进修嘅。咁如果你进修嘅时候咧，最好都唔好拣星期三。因为咧，其实最好星期三就留翻一啲弹性嘅位啊，即系你可以自己拣，我中意做乜做乜，我中意同人出去食饭就出去食饭，我中意自己去摊头下， 即系偏向 relax 多嘅， 冇错啦。咁同埋因为你 set 死咗，如果你就系 set 死咗星期三要上堂嘅话咧，你个时间其实好难就嘅，即系你点样，就算我当我已经系好 relax， 我去做瑜伽咁样，咁你都系 set 死咗嘛，咁所以尽量咧都唔好拣呢个时间，咁同埋咧，如果你系真系尤其是报班嘅话，通常你个人就会攰啲啦，你第二日翻工嘅时候咧都会顺便再攰啲嘅，咁就会失去咗嗰个星期三唞下嗰种感觉咯。 哦，咁啊睇下咩工作同埋学咩啦，以前咧都有见过。有啲朋友咧，當佢去到報 course 嘅時候咧，佢分咗兩隻嘅嗰啲 course， 咁一個咧就係逢星期二四上堂嘅，咁嗰啲會密啲嘅；有啲咧就逢星期一三五嘅，咁佢哋想讀得快啲，早啲完成嘅話，佢哋就會選擇一三五嗰個啦。咁我哋自己嘅調整咧，就未必會即係考慮星期三啦，就喺工作上邊，每逢星期一三五咧，佢哋就會用一系啦，悠闲啲嘅毛，系啦，简单啲嘅毛去操作嘅， 多啲同同事们分享你嘅负担。 系啦，系啦，冇错啦。 喂，但系讲开星期三可以休息一下，有个 gap day 咧，下个礼拜三做得到。 咦，系、啊， 下个礼拜三有佛诞假期， 唔错唔错。 去一转长洲都几 relax 啊。 系啊，咁希望大家如果系翻工嘅一族啦，有星期三嘅 gap day 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咁利用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 早上时间嘅8:10呢个时候，继续有嘉明同埋有小白喺呢度主持晨光第一线啦。咁当然财经第一线要请埋乌龙德基先生出嚟啦。早晨，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小白，你哋好，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啊！ 又有金利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先生隆重光临啦。 系啊， 嗱，我哋今集咧先讲下外围先啦，好唔好啊？都几多唔同嘅消息喺出边。 系，咁啊，当然即系我哋瞓醒觉又先睇下外围，跟住又翻嚟睇下香港啦。 嗯， 咁讲到外围，美股咧就三大指数少少个别发展嘅，道指都仲升，升咗六日啦。咁但系另外嗰两个指数咧就冇乜力水啦，即系讲紧标准普尔同埋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咁当然喺过去呢段都几长嘅时间啦，大家都会睇到焦点其中之一就一定系即系联储局究竟啊喺呢一个。貨幣政策嗰度點咧？究竟減唔減咧？幾時減咧？減幾多咧？咁呢個都係大家幾關心嘅，因為畢竟咧過去都真係好飄忽，曾經年初對於減息嘅預期可能會有到三次，跟住後來而家可能一次起，跟住而家變翻一次起兩次止。咁所以咧，美元嘅強勢咧，亦都係成為咗港股做好嘅其中一個理由。咁呢個過去咧就講解過俾大家聽啦。原因就因為當亞太地區嘅貨幣有啲即係比較波動嘅時間咧，港元咧就有個穩定性，因為有聯繫匯率啊嘛。咁啊呢段時間就如果講金融市場消息咧，咁都唔可以唔提嘅，因為咧即係大家都知即係中美博弈就 V 運運啦。咁啊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忙於外訪咁啊，去到塞爾維亞，跟住又去匈牙利啊咁樣。咁啊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咧，就突如其來咧，美國商務部咧就話對於咧就係包括例如 Qualcomm 即係佢哋啲晶片嘅生產商啦，向內地嘅電信設備嘅供應商，包括好似華為咁供貨個出口許可咧，就突然之間撤銷咗。咁當然啦，又係呢啲博弈嘅關係啦。咁你話會唔會影響即係個別嘅一啲生產商推出嘅例如平板電腦又好啊，智能手機又好嘅新產品咧？喺而家呢一秒鐘。就未至於嘅，咁但亦都話俾大家聽，就係話，即係呢個博弈嘅關係咧，仍然都存在。咁仲有個變數就係話，即係究竟年底邊個做美國總統咧？ 係 即係如果真係之前嗰個又再次。即係重返白宮，可能咧就真係又係會惹嚟一個即係貿易戰嘅擔憂。咁不過咁，即係喺即係今日嘅即係股市嚟講，香港咧唔多唔少，即係啲電信設備類嘅股份咧，可能會有啲擔心嘅。即係雖然華為又唔係上市公司啦，咁但係即係呢件事可能就會對於今日咧我哋香港上市嘅頭先提及嘅呢啲板塊咧，就可能會帶嚟少少嘅影響。不過點講都好啦，即係港股都好叻㗎嘛。過去呢段時間，即係曾經都最叻嘅。即係六年嚟嘅一個紀錄，就係連升十日，跟住先至叫做都唔係好跌啫，回吐少少啫嘛。咁我覺得都叫做係非常之強勁啊！即係呢一個香港股市嘅近期嘅升浪嚟講，都已經係嚇 都叻仔。不過都已經有啲大行話：喂，唔好高追喎、 啊。係、哦。 如果你話究竟高唔高追呢，咁當然喺而家呢一秒鐘幾個客觀嘅事實就已經係確立咗嘅。第一就話技術性嘅一個牛市就出現咗。咁當然何謂技術性嘅牛市呢，其實即係傳統嚟講，香港呢就指一個主要嘅股票市場嘅指標重上返250日嘅平均線嘅。咁即係點呀，即係上返高過250日嘅平均分咁囉，你當佢係咁都係叻嘅，因為都呢一個一年嘅差唔多一年啦，計埋啲星期六日，計呢個平均分都唔係咁容易上嘅都。咁但係咧就真係的而且確，港股喺而家呢一刻咧，處於一個比較超買嘅狀態。咁仲要啱啱超買之後咧，喺技術上就開始有啲即係回吐嘅信號。咁我覺得就算你話回落翻少少啊，落翻250天線啊，甚至乎即係落到去即係而家呢一秒鐘計啦、你話去到萬八，甚至乎略為跌穿萬八，其實都唔係話。好唔尋常啊，亦都有可能會發生咁，所以好短線嚟講咧，的而且確我都會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哇，過去成個升浪都錯失咗嘅投資者，亦都未必話要好急需喺即係創完十日連續嘅新高之後，即係都叫做喺香港話，即係好耐都冇試過啦嘛。喺香港即係無論你哋做節目都好，又或者我作為評論員都好，哇！今日港股又再創年嘅新高喎， 好振奮噶嘛～ 即係都起碼個對白都好振奮㗎嘛，即係都好少有機會講㗎嘛，咁都講咗好多日啦，咁所以都係啦，即係高位有啲獲利回吐，整固都係實屬必然同正常咯。 係啊，咁既然講開港股啊，咁啊梗係要睇埋咧就係港交所嗰個動向啦。咁啊見到港交所咧就出招，諗住激活呢個大市，咁啊宣布咧就將會喺今年年底啊推出咧就係十隻港股嘅每週期權合約。其實呢一個措施咧，對於港股嚟講有啲咩好處咧？ 嗱，應該咁講，提供多元化嘅產品俾投資者咧，永遠都會有好事嚟嘅。咁但係可能咧，大家又好現實㗎啦。喂，得嘅，咁即係呢個消息會唔會令到港交所今日股價升咧？咁又未至於，未至於咁大嚇。咁但係點講都好，都係正面嘅。頭先我都咁講啦，多咗啲產品。咁嗱，先解釋一下啦，因為正常傳統咧，期權嘅產品咧就係月結嘅。咁而家咧佢就話係每個禮拜，咁即係話有啲嘅期權嘅產品可能咧就係、逐個月逐個月即係同你算帳嘅咁樣啦、即係嗰個算帳咧係話會係即係個合約完結咁解啫。咁、但係如果而家推出咗一啲可能係會比較係短啲嘅咧，咁都有啲好處嘅。咁因為你短啲個期權金就會平啲咯。咁、而第二咧就係話可能會因為期貨期權啦，好期貨嘅產品，即係講緊港交所出嘅衍生工具，咁啊有別於咧就係、是即係場內一啲譬如話交易所買賣嘅一啲。譬如發行商出的一些產品，咁佢哋嗰啲彈性大啲嘅，因為會有好多唔同嘅到期日俾你選擇。咁港交所嗰啲就係特定嘅。咁而家推出咗呢類型嘅話咧，就可能係希望可以即係又唔係話搶頭先我講嗰啲其他嘅衍生工具嘅生意嘅，即係其他啲發行商出嗰啲嘅。咁但係咧就可以取長補短啦。即係一方面佢哋對沖又會彈性大啲，第二方面咧咁對於投資者嚟講咧選擇。就會多啲，因為有陣時對於譬如話個別有公司出業績啊，可能會有啲特定嘅因素係可能會令到個別嘅衍生工喺嗰個星期會特別波動，又或者隨性嘅因素啊，咁呢啲就可能會可以避開咗呢啲事件咯。簡單啲講啦，就即係話有多啲嘅產品，不過客觀嘅事實就係、如果你話呢一類型嘅新產品推出市場之後咧，嗰、那個活躍程度又未必話會好高嘅，同埋又即係。唔係話真係一個會有好大成交量或者金額嘅一種產品咯，比較專業噶咯嚇。 多謝 Dicky 嘅提醒啊，大家就唔好以為，誒、好似有個遊戲股出咗隻新 game 咁。 係啦，就即刻又蜂擁而至啊咁樣。 唔好亂嚟啊！ 係啦，今日唔會咁快反應到㗎。 咁我哋講完呢一個大勢啦，咁都可以講下啲唔同嘅板塊，因為咧頭先都有提過啦，可能未必衝港股或者係即係重注喺呢方面咧，有啲咩係比較穩陣少少嘅咧？居民食品股可以望一望喎，係咪咧？ 嗱，應該都可以咁講嘅，因為即係畢竟有啲嘅即係行業嘅需求咧，就唔係太受到經濟嘅周期影響嘅。譬如話簡單啲舉個例啦，你話即係房地產唔得啦，咁如果你話房地產而家復甦之路仲係緩步咁樣進行嘅，唔係話即時嘅，咁對於有啲行業可能就個影響會大啲，尤其是一啲譬如話財富效應。可能即係無論股市又好，樓市都好，真係麻麻地啦。咁大家就梗係有啲嘢要慳㗎啦。咁、但係某啲嘢咧就真係慳又慳唔得太多嘅，因為民眾對於例如一啲即係價格敏感度相對地冇咁高嘅，即係比較即係必須要嘅一啲嘅消費品啦，唔係一啲情感上嘅消費品，即係正所謂買隻靚錶同買個袋就要好景嗰陣時買啫。係 啊， 咁但係。即係買個即食面咁樣嚇、即係買罐啤酒咁樣咧，就基本上就係咪都要買噶？即係問題就係、睇下格下價啦，即係邊就平啲啦，咁邊個就自己食開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同呢個從呢個角度去講，都可以話係即係佢哋嗰個影響會係細啲嘅，但係亦都應該講客觀嘅事實就係、港股其實喺之前亦都應該咁講啦，都累積咗幾龐大嘅升幅。咁啊，升幅嘅初期咧，都係一啲權重嘅股份，就未必話去到一啲即係相對地比較市值細啊，又或者唔係指數成分股啊嘅一啲板塊咯。咁呢類型嘅股份理論上就嗰、那個即係。波動性又好啦，防守性都好，即係都係會相對地高一啲嘅。咁但係亦都唔係淨係佢哋嘅，咁包括喺內地 A 股啲所謂白酒股啦，就唔係法國嗰啲白酒喎，係國嗰啲白酒喎，即係嗰啲度數高， 係啊，好近嗰啲啊， 係真係幾近㗎，係啦，真要慢慢飲嘅。咁咧就係即係唔係鼓勵大家即係飲酒啊，尤其。 腾多啲合家欢， 咁梗系啦。 纯粹讲板块嘅啫，咁啊都之前都有啲资金流入嘅。咁啤酒股就个别有啲业绩公布咗就八威，咁就一般，咁所以寻日嚟讲咧就跌咗少少，咁亦都拖累埋另外嘅一啲啤酒股。咁啊食品股就近期嘅股价表现咧就都各异嘅，咁啊唔系话即系只只都升，寻日亦都有啲回落嘅，咁所以都系某程度上同个大市都系有一定程度嘅关联。 咁另外都想问埋 Dicky 啦，咁寻日你都见到有香港嘅名牌酒店咁公布佢哋嘅业绩啦，咁其实亦都相关一个问题，就係、是、譬如酒店业啦，即係酒店嘅板块啦，旅游嘅板块啊，佢哋嗰个情况其实系点呢？咁我哋又见到寻日有一系列嘅公布，就係有香港航空公司啦，咁亦都推出咗好多新嘅政策喎，咁航空板块即係全部同旅游业嘅，咁系咪嚟緊嘅时候都会几好嘅一个焦点放喺佢哋上面呢？ 好，咁啊，头先都讲咗，又有酒店嘅营运商公布业绩，咁亦都有咧，就系主要嘅航空公司嘅 CEO 又出嚟讲下，即系未来前景啊，派息嘅政策啊，咁样啦。嗱，咁其实都可以讲得名啦，因为都系一啲好中流砥柱嘅大企业。咁啊，大酒店咁嘅营运，包括半岛酒店在内嘅啲奢华品牌酒店。咁而国泰航空咧，亦都系即系好重要嘅一间航空公司。咁啊，派翻息啊，讲国泰，咁亦都嚟紧会维持即系五成嘅派息比率。咁亦都讲紧运力都翻去即系疫情前大概八成，咁如果未来进一步再提升咧，咁我谂都相当之正面嘅。咁譬如话，包括啦，即系我认识啲朋友里边，即系曾经疫情到揸货机嘅，都转晒揸民航机啦，因为真系好供不应求。喺而家呢一刻咧，就即系基本上就航运业，尤其是即系纯粹讲个需求咧，都已经系复苏得真系超快。咁大家都有眼见嘅，香港嘅朋友仔咧，基本上一有假期咧。就即系唔系北上就梗系飞咗噶啦，呢度都系一个几客观嘅事实。咁至于头先讲大酒店咧，咁当然啦，即系一啲即系超奢华品牌嘅酒店咧，佢哋通常嗰、那个即系入住率咧，即未必话会好高嘅。咁呢个都系正常嘅，因为房价都贵啊嘛。咁同埋即系又系嗰句啦，真系做到即系一个好有特色、好歷史悠久嘅品牌咧，往往佢哋嗰個議價能力同定價權都比較高嘅，所以就算你話哦，即係嗰個入住率唔係好高喎，但係佢個房價可以進一步升，咁呢個都唔係間間營運商做到啊，去到即係而家講緊去到平均均價一間房7000蚊啊，香港嚟講都冇得幾多間酒店，我諗只係一間起兩間止嘅啫，咁啊頂多三間嚇、啊，即係如果你話均價咧，我諗佢哋都算係幾勁㗎啦，咁不過咁即係你話即係。做酒店做到係即係呢間公司營運旗下嘅頭先提及嘅呢個品牌咧，即係就好比一啲做手袋嘅 H 字頭，又或者係啦，即係去到呢個層次咧，亦都唔係咁容易嘅。咁所以應該咁講啦，寄望住香港旅遊業就即係進一步復甦，咁就呢、這個都會係大家主觀願望。咁不過就而家要等啲長途譬如北歐美嗰啲客翻嚟香港咧，可能而家都仲要等下。因為短途嗰啲客咧，就未必話會去住呢啲咁奢華嘅酒店，因為聽講佢哋而家睇完個煙花都已經急急腳就走噶啦。咁啊，即係酒店都未必住，即係呢個都當然都係即係一啲媒體嘅報道啦，未必係反映事實全部。咁但係寄望住就多啲即係歐美長途旅客啦，因為佢哋即係嗰個消費又會即係捨得使啲，還點樣嚟到咁遠啊？ 係啦，還點都嚟啦。我見啲日本旅客最近身家大縮水嚟到香港都嗌貴嘅啲嘢， 係咪啊？ 哇！呢、這個又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始終咧就係頭先我都講港元同美元掛鈎，咁其他亞太地區貨幣貶值咧，咁對於佢哋嚟香港即係旅遊吸引力咧係的而且確下降咗嘅，但係就增加咗我哋咩咧？就增加咗香港人去外遊嘅吸引力啦。例如即係去東南亞附近嘅啲國家，無論你話即係日本又好啊，呢、這、一個泰國又好，即係港紙就好好。抵噶嘛，所以调翻转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对于航空公司生意嚟讲，应该就都即系几稳定咯，甚至乎有一个稳定嘅增长咯。 系啊，咁讲开日本，大家都系好关注个日元嘅定价啦。咁睇翻咧，咦，又改口风、啊，而家佢嘅最新讲法话日元疲弱啊，要向市场发出明确嘅警告啊。对于呢个贬值方面，会唔会仲有少少影响呢？ 嗱，其实咧呢、這个真系要留意住嘅，因为个日 yen 咧之前。 都非常之波動啦。對美元就曾經去到160，咁啊對港元咧就穿過5，咁啊穿過5嘅時間咧，我都即係急急腳快快手咧，都唱少少先，因為正所謂久不久都係去旅行嘅，咁啊都叫做唱咗個低位嘅。我諗係，但係咧，我諗好多香港嘅朋友都有做呢個動作嘅。喂，唔好理啦，點都快少少先啦，穿咗5咁樣。咁嗱，其實客觀嘅事實咧，就係、是、個日元，如果你話穩定地貶值咧，過往嚟講咧，其實係利好嘅。點解咧？因為好多人都會做一個叫利差交易嘅。咩嚟嘅咧？咁其實簡單啲講咧，就借入低息日元去進行投資，因為日 yen 咧。嗰、那個即係利息嘅成本好低，咁但係如果你話跌得太急咧，咁啊驚噶咯。第一，如果我真係真金白銀唱咗 yen 買咗你日股，正所謂贏咗個股票都輸咗個匯率啦，咁唔係個個識得借 yen 噶嘛。咁第二就係話再貶值嘅就會引發資金外流嘅問題，即係話啲錢會走啊。咁亞太金融風暴98就係咁樣嚟噶啦。咁當然而家又未去到咁惡劣。如果而家你話哇有冇機會亞洲金融風暴重臨啊？咁又言之尚早，亦都有少少危言聳聽。咁但係。即係好明顯，當個日英跌到160，跟住連續夾咗兩次，最高都彈翻153，而家又落翻少少。咁好明顯呢啲嘅即係話情況咧，大家都會估到都係日本央行有啲有啲干預㗎啦。不過央行咧就干預完之後咧，佢又唔認嘅，佢又冇話係。 係咯，嗬。 即係你話係 講啫咩？ 我話冇話係我話啊，但係我又冇話我唔係喎。嗱，總之咧，我會密切留意住啊，必要嘅時間咧又可能會出招。咁啊，通常都係咁樣樣。即係有明明有招又扮到冇招咁，咁先係高招嘅。 咁又係。 系啦，但如果你话即系从呢一个角度去睇咧，我就估计可能之前160嘅低位已经是一个短期嘅低位啦，即系佢都会继续就是、有少少干预嘅行动。咁但系你话会唔会赚好多咧？暂时亦都未系咯，因为毕竟即系美元都仍然会系一个比较相对强势，因为佢仲未肯减息，个息差都仲系好大。所以而家你话咁即系唱 yen 系咪要即系瞓身咁唱？冷静啲，去旅行要唱几多就唱几多啦。始终日 yen 咧系冇息嘅。有港紙不如做個定期好過啦。 係好啊，多謝曬 Dicky 嘅分析，唔該曬。 多謝 Dicky，thank you。 一切從此，你與我各一邊，而從此不會面，不想見。這晚完結，遺留單的道別，殘存一絲憾事，很諷刺。很可惜。你没到终点，游过那路线途虽变迁，手机一按，往事再见，寻觅于相片思忆每天，为了初衷只感到累了，放弃谁说再见，分开这一句只要一。纵是爱，没法终爱，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这晚完结，遗留单即道别，暂存一些。 J 嘅全新作品叫做《回复原厂设定》啊， 系啦，咁啊而家26啊，相对湿度70%嘅，咁啊转头8:30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咧，我哋会有今天有啲乜嘢做， 系啦，我都做得到嘅，究竟系啲咩咧？系咪真系做得到噶？ 我觉得做到噶，系咪大家都做到噶？好啊，靠你啦，船姐，先听你讲啊，呢个时候听接8:30新闻先。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从塞尔维亚转抵布达佩斯，开始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到机场迎接，今次是习近平相隔15年再次访问匈牙利，亦是他作为国家元首首次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今年是中匈建交75周年，两国关系发展迎来重要契机。他期待着与匈牙利领导人会晤，共同规划两国合作发展新蓝图，引领中匈关系向更高水平阔步迈进。习近平又相信，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幻变，中匈两国必将坚持以宽广视野、长远眼光看待和把握双边关系，并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今次访问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预计有关美国对华境外投资限制的实施规则将会在今年年底完成。美国总统拜登去年8月发布行政命令，授权财政部长禁止或限制美国在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资讯科技和某些人工智能系统三个领域对中国实体进行投资。雷蒙多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表示，他预期财政部会在年底前完成这些规则。商务部正协助财政部搞清楚人工智能的哪些部分和哪些类型的企业应该受到关注，强调不能够让中方拥有美方的资金和技术用于军事现代化。雷蒙多在听证会后向路透社表示，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是一个威胁，又说撤销部分企业对华为出口的某些许可证并不是政策的改变。他说，当更加了解人工智能的功能时，美方必须采取行动。以色列军方星期三表示，以军在空军战机和地面部队的密切合作下，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东部持续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目前已经空袭大约100个特定目标，打死大约30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另外，以军又说在加沙其他地区的作战行动仍然继续，其中在北部加沙城，以军战机炸死了哈马斯海军部队指挥官阿里。以军在通报中说，过去几年阿里一直参与管理哈马斯海军部队在加沙的行动，而去年10月7号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后，阿里参与策划袭击以色列领土和在加沙作战的以军部队。日经平均指数报38,256点，升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08.94美元，卖出2,309.1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7，日元155.47，瑞士法郎0.908，加元1.373，人民币7.226，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兑美元0.657，新西兰元兑美元0.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翻龙翔道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日北假山花园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封咗慢线噶。咁呢一段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日北假山花园咧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呈祥道啦，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咁另外前少少咧都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又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入翻思瑞嘅支路啊。就是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呢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入思瑞嘅支路。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石排湾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对出。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油荔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高超道回旋处。窝打老道啦，去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丁角路去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大贵街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咧就接近比华利山。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咁而家近住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藍地。荃錦公路去荃錦交匯處，車龍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龍啦，近住瀝源村一段慢車，龍尾喺馬場。咁後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都係車多，龍尾咧排到去天富海灣噶。咁再同大家講下啦，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北假山咧，由於有道路工程啦，咁所以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天主教墳場對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域多利道去數碼港方向，近住華康街咧，由於有壞車啦，而一部分行車線封閉噶，咁所以影響到域多利道去数码港方向，近住华康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六月二十三号，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故事嚟到最后一个星期，袁哥因为追求者孙斌而误会杜炳文，更令杜炳文提出分手。另一方面，公司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布梅同谷桥的梦想最终又会不会因此而破水？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年纪大咗，系咪同靓成为咗绝缘体呢？ 我之前都系咁样有谂法嘅，觉得自己老到唔靓嘅，有皱纹啊，皮肤一定系唔好嗰啲后生人好啊，身材啊各方面，但系唔惊嘅，你可以减啊，唔系话肥咗老咗冇靓嘅嘢减。我哋嘅年纪系冇得减，但系嗰啲物质系有得减嘅。 呢一位银发模特儿妈妈究竟同大家分享啲乜嘢扮靓之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知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呢，就是做啲咩呢，就是试下大家认识一个新嘅文化。不论呢是唔同国家嘅文化啦，唔同嘅飲食文化，甚至係唔同地方嘅习俗呢，都係可以嘅。 好难啊呢一、這个。即係我当然好有兴趣啦，认识唔同文化呢我都觉得係好玩嘅。因为你发觉原来喺个地球入面呢有好多人用唔同嘅方式去到生活緊嘅。其实我觉得係件快乐嘅事嚟嘅。因为我可以、知道了解更加多，即自己的地球原来有很多人，好多人用不同的方法生活，而那个方法也是得的，是 work 的，也都可以造就了不同的文明出来的，即对我来说是这样，所以我会有兴趣呢去到了解。但是其中一样就是，其中一样令到我觉得是很难去到接受当地人的文化是什么呢，就是食了。 系、哦、 即系佢哋咧有啲食埋晒啲古灵精怪肉嗰啲咧，即系譬如譬如咁个狮子肉咁讲啦，咁狮子肉有阵时你非洲可能有啲地方佢真系有噶、 哦， 咁我就真系企咗喺度啦，咁我系唔会去试嘅，因为我喺食物方面咧，虽然我做飲食图鉴啫，咁但系咧我有阵时呢方面我蒙塞，我唔系好似阿 O 咁样咧。佢有同我講㗎，佢專係可以試埋曬奇離嘢㗎。 佢真係乜都夠膽 食。即係如果泰國嗰啲蟲，你會唔會夠膽食啊？ 蟲咧，以前喺北京嗰度都有食過，即係天安門佢都有一炸㗎嘛。以前去嘅時候，咁嗰啲咧就我哋成班同事就上去，咁都有大家就攞個膽出嚟，好啦，大家一齊試啦。咁嗰啲都有試過嘅。咁、但係你叫我將佢變成恆常嘅食物，甚至乎係再試多幾款唔同嘅蟲咧，可能我都未必得㗎。 嗯、 但是如果你话譬如虫嘅飲食，而家因为肉食嘅问题啦，咁亦都有好多叫虫有高蛋白质、低脂肪啦。 系啊，而家出咗系甚至话咩食蟋蟀系啦，然后系 pack 咗噶嘛 ，pack 咗嘅，同埋因为佢哋个样咧望出嚟咧，即系经过加工之后咧，同我哋现有我哋所睇到嘅食物咧系冇分别嘅，即系例如嗰个扒，佢可能用有虫嘅成分喺度嘅，但你望落去佢始终系一块扒。即係個樣啊，咁你就唔會喺個觀感上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差異嘅。咁如果係變成咁，咁梗係容易啲接受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本身你望住嗰隻古靈精怪嘅嘢，或者你知道嗰個肉係你平時唔食嘅咁樣，即係例如可能有啲地方佢哋仲會食啲，譬如馬刺身，我成日講馬刺身，馬刺身，譬如日本都有好多地方食啊，但可能有好多人就會覺得馬就唔好啦，咁我都係唔食啦。 馬肉咧，我係覺得 OK， 但係刺身咧、我就真係難啲接受， 始終紅肉刺身唔係個個接受得， 即係牛刺身、馬刺身或者係雞嘅刺身咧，其實都唔係個個接受到噶。 我都記得咧，我細個嘅時候咧，都唔係細個啦，19歲嘅時候咧，曾經有一次機會就去南非拍嘢，咁嗰陣時咧就去約翰內斯堡，咁就去到當地一啲比較即係入啲村嘅地方咧，就去其中有一個嘅位置要拍嘢啦，咁拍攝嘅時候咧就都會有放飯嘅時間嘅、放飯時間咧就去咗附近有一間你當佢係即係南非茶餐廳咁樣啦，咁就係有啲大排檔 feel 嘅，咁佢係真係即時咧就喺個後欄嘅位置咧就會去煮肉嘅，咁我發覺點解搬出嚟碟碟都係黑掹掹嘅，你可以話想全部肉類嘅食物咧都係嗰種嘅烤法，係直头污糟鸡嗰种嘅黑， 哦， 咁好黑， 系啦，咁我就，但又好肚饿，但我又未试过食啲咁黑嘅肉，喂，系咩嚟嘅咧？跟住佢话好嘢嚟噶，系南非嘅镬气啊，即系你要有咁炒嘅，先至系炒得好噶，即系就要自己放开出嚟就去试咯，试咗之后又冇自己想象中咁差咯， 要调节嘅。咁如果你话食物方面，我觉得我。本身亞洲地方嘅食物咧，我覺得係可能我哋真係食慣咗，又容易食啲嘅。咁如果你話去歐洲咧，我都有食唔慣嘅時候，因為我本身都係好食好少芝士嗰啲人嚟嘅。咁、但係你知啦， 你唔中意食芝士。 係啊，咁佢哋去到嗰度咧，咁譬如德國咁，我有去嘅時候咧，佢基本上餐餐咧同行嘅人咧。就算嗌一啲好普通嘅嘢咧，佢哋嗰啲牛奶味啊、芝士嘅味咧，都係好強烈嘅。 用啤酒沖淡佢咯。 唯有是咁样啦，咁唯有用佢哋嘅文化再冲击佢哋自己嘅文化 啦。系咯，我见过网上面最冲击嘅一条片咧，系因为譬如好似系非洲嘅，我估计，咁佢哋咧就系因为嗰度当地有好多蚊， 哦， 于是咧佢哋就会揾个犁咧去扫啲蚊啦，之后咧啲蚊就全部入晒个犁度之后咧，佢会炒啲蚊整蚊饼食。 哦， 呢个我嗰一刻见到咧，我好震撼咯。首先第一，我冇见过即系一堆蚊啦，然后佢就咁一堆蚊抌落个镬度炒嚟食嗰下，我都好震撼嘅。咁另外咧，我就系头先喺度揾啦，原来我哋譬如我哋饮咖啡，大家咪有只碟嘅，大家有冇谂过点解会有只碟喺度咧？ 唔使整到张台污糟咯。 系啦，嗱呢个就系我哋现代人咁样谂 啦。 但原来因为喺欧洲嗰个年代，即系喺嗰阵时咧，原来欧洲系冇瓷器嘅。嗰阵时所有瓷器咧都系日本同埋中国去运过去啦。而嗰阵时嘅瓷器咧系冇嗰个耳啊，即系我哋嗰个杯咧咪有个耳嘅，系啦，有个耳仔，我哋可以拎起佢噶嘛。原来佢哋冇个耳仔嘅，咁所以咧佢平时咧就系一个瓷器就咁饮啦，一个杯冇耳仔就咁饮，好热噶嘛。咁就会辣亲只手啦。於是咧，你諗都諗唔到，原來佢係將個杯入邊啲咖啡倒落個碟度飲咯。 哦， 攤凍啲嚟飲咪可以。 係啦，哦，然後佢係為咗咁樣飲，咁甚至咧，甚至有啲人咧係會將個方糖含喺個口度，然後再直接倒嗰個咖啡落個口度，咁就慢慢咧好似溶咗啲糖喺你個。 釀糖 係啦， 真 係釀 糖啊呢個。 係啦，再溶下啲咖啡咁樣，我就完全冇諗過，原來係愛嚟。用隻碟是用來喝的，我本身以為是他們拿著個杯，然後拿著隻碟，個碟呢就是當隻耳仔這樣喝， 是啦，即好像我們在中國如果喝那些茶是很熱的，是啦，那他們那些茶杯都是沒有耳仔的嘛， 是 的，我們都是拿著個碟，跟住好似以前睇嗰啲戏咧，嗰啲 佢哋会扫下个叶嗰个， 系啦，乾隆王啊，就喺度咁样扫下扫下上边，跟住就喺度饮噶嘛。个高嗰阵时个碟就 系 咁用啦， 系啦，但系原来唔系，佢哋系直情倒落个碟度饮， 系。 所以原来咧认识下唔同嘅饮食文化啦，认识下唔同地方嘅习俗咧，都几得意。 喂，爱斯基摩人嗰啲，我反而好想试住嗰啲冰屋啊。 钓鱼， 系啦，钓鱼 系 啦，咁你去到嗰啲咁极地嘅地方啦，你钓到咩，其实我都会食嘅，因为嗰个真系咧，我唔食就冇嘢食啊嘛， 系啊， 咁但系我去啲大部分嘅地方都系我唔食，我仲有其他嘢食啊嘛，咁我就可以有得拣啦，咁但系去到冇得拣嘅时候咧，我可能会即系会好豁出去咧，去用佢哋嗰种嘅生活嘅习性， 同埋佢哋话个冰屋唔系我哋想象中咁冻， 哦系啊，暖暖地嘅，佢哋话系啊系啊。 系啦，咁 所以都想试 系啦。如果大家有机会咧，不妨去认识多啲新嘅文化啦。如果大家有睇古装剧嘅话，成日都会见到四合院嘅出现。不过究竟四合院系点样出现嘅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个名其实就是来自于它的布局，因为它的院落被四栋屋包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四方形空间。 其实这一种设计不单止是为了居住的方便，更加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理念。四合院出现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古代的宗法制度了。宗法制度以家族作为中心，强调血缘关系的重要性。四合院的结构就是为了容纳同一家族的多代人，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和交流。通常正房就是给家族的长辈住，而东西两侧的双房就会给年轻一代或者其他的家庭成员住。另外，四合院的形成和中国古代的风水理论亦都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人相信良好的风水可以为我们带来健康和繁荣，而四合院多数都是面向南方，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接受阳光，同时背风，大门亦都通常设在东南角，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加多的正能量，避免直接对冲，保持屋企入面的气场稳定。所以四合院不单止只是一个建筑，更加是中华文化和家庭价值观的象征。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是住在一些现代建筑里面，不过四合院依然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地位的。 晨光第一线，嘉明。 讲下大家啲牙齿健康先，因为原来今日开始咧，去到下个星期二咧，就系香港牙医学会举办嘅香港健齿周2024嘅大日子。哇，好厉害！因为点解咧？全港大部分嘅牙医咧，将会由今日开始为100,000名嘅本地市民提供一次免费嘅口腔检查。 有啲咁嘅事？ 仲 有啲咁嘅事？ 系啊，免费嘅口腔检查啦，咨询同埋 X 光检查服务噶噃。 X 光都有啊？ 系啊，系咪觉得哇？ 看看 不怪之得头先睇到个内文佢写一呼百应啦， 系啊，一听到就已经定定。 我都即刻去一呼百应啊， 因为即系时在咧，但系近排听到好多市民咧就话，哎呀，睇牙都系上去睇啦， 系咯系咯， 上睇牙、洗牙咁样样，系啦。不过咧，即系都希望大家藉住呢一个嘅优惠啦吓，等大家可以试一下本地嘅牙医优良嘅服务，佢哋话试一试香港品牌， 系啦，哇，呢个真系好好。咁嗱，我哋又可以讲翻广东话啦， 系啊， 同埋可能本身咧，你嗰个牙医嘅位置咧，就是在你家下低嘅啫， 系 楼下就已经有啦， 正啊！ 咁你又唔使周围扑，周围去到揾啊！咁你又可能你试过一次之后，你又发觉佢 OK， 系啊， 跟住佢又会有其他嘅售后服务去到帮下你， 系啊！同埋咧，即系边个唔喺度就讲边个坏话啦。我想讲下 Vicky 嘅例子，Vicky 早晨， 早晨啊！ 咁话说你我哋呢一位嘅女拍档咧，咁前一排有啲关于智慧齿嘅困扰啦，咁就喺翻佢嘅屋企附近都唔算太远嘅地方啦。咁就揾到一位叫本地新牙医，咁就据闻呢一位嘅牙医服务相当之好，价钱亦都相当之廉价，咁啊比佢想象中咧平好多，直头咧系帮埋佢开药啊，检查埋牙齿，照晒 X 光，甚至乎最终咧系剥咗嗰只智慧齿咧，都系一个相当之相宜嘅价钱。咁佢就觉得系咯，其实又真系唔使周围揾咁。嗱，另外咧有啲嘅问题想问下大家啦，你有冇每日都刷牙噶？ 有啦，亦都会用牙线。 我系用水牙线噶， 哦系啊，即系自嗰只。 因为我冇办法，我箍牙，咁我箍完噶啦。但系咧，因为我只牙嗰度仲有嗰条铁线啊，喺入边， 而家都有噶， 仲喺入边啊， 系就唔撩得啦。 系啊，唔撩得。 咁会唔会？离开噶啦，嗰个铁线以后， 佢系会自己脱落嘅。 哦，系咩？咁耐未脱落？ 根据我嘅咬嘅习惯啦，慢慢脱落。佢而家断咗一半噶啦。 啊，系咩？ 系啦，然后我问牙医使唔使装翻，佢话唔使噶啦，你由得佢啦。咁样，佢会自行脱落噶啦。咁样，咁所以我而家系用水牙线咯。 喂，但原来咧，睇翻最近嘅研究指示咧，香港人啊吓。有0.2%嘅人咧係冇每日刷牙嘅喎， 嚇， 咪住先， 得嘅喎，唔舒服嘅喎， 我以為做唔到啊，我以為係唔係每日刷2次牙啫喎， 每日刷牙都做唔到啊嚇，自己檢查一下啦。咁另外咧，原來呢個研究就話有大概60%嘅香港人咧，近呢兩年都冇檢查過嘅牙齒嘅， 哦， 會唔會就係因為自己未揾到相熟嘅牙醫？係 啦，嫌貴啦，之前嘅時候 貴啊，多數都係， 又或者覺得都冇乜嘢啊，又冇牙鬆，又冇感觉蛀牙，咁所以就唔使理佢啦。咁都可以趁住呢一个咧， 今日正式開始嘅香港健齒週2024咧，佢真係揾下啲附近嘅牙醫見一見佢、 其實洗下牙都幾重要。 洗牙好重要啊，因為我哋咧平時就咁食嘢啊，或者用過牙齒咧唔覺嘅，其實我哋牙齒入邊有好多牙石嘅， 係啊， 係啦，咁啊每一次洗牙嘅時候咧。聽到嗰啲牙醫一路洗啦，一路佢將啲嘢拎出嚟，砰砰砰聲，即係放落去佢嗰個兜仔嗰度咧。我一路聽嘅時候，我心諗，哇，都真係幾多牙石會整到出嚟喎。咁嗰個牙石又會影響我哋嘅健康啦。咁、所以即係洗牙，我諗嗰個重要性咧，係有洗過牙嘅人就會知道係好緊要啦。 但係我明點解有啲人係驚睇牙醫啊？ 啲聲， 啲聲同埋會痛噶嘛。咁、但係因為我咧自己咧本身都好驚睇牙醫，但係自從我箍完牙。之后呢因为我每一个月都要找一找牙医、养成了我这个习惯就是觉得我每一年都要去洗一洗牙。是啦而且现在香港洗牙呢真的比我想象中便宜了很多。我上年洗好像都是三四百蚊嘅啫， 哦系啊， 我就好中意洗完牙之后咧，用条脷顶一顶啲牙罅，好尖好利， 系啊系啊， 好靓嗰个感觉，觉得哇好干净啊，好中意呢个感觉啊， 我又冇谂过原来系呢一个感觉， 所以嗰啲声有几难听我都唔介意啦，我期待住嗰个感觉。 我一洗完觉得啲牙齿好似少咗啲嘢， 好似好多窿咁啊。 在这边静，静静静，你的心火性没法淡淡定，很快就送命。人人变态，事事激心，都必须有牙。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美中只先放下。仍就是笑看天涯，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它准备。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又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愤怒仍笑嘻嘻，别让坏人，别让笨蛋一手拖。学会化要化作易容，仍端好，姿态亦完美。自身猪圈都不生气，继续画眉。心都必须有牙，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你终此先放下。细细辈当秘笈，就没日也不怕。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它准备。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仪态时刻铭记，就是面前总是笨蛋，差一点激死。你遇上前行，为何停低讲？你都。唱咁好悲 ，calm down， 叮叮叮，够钟醒一醒，愿你淡淡叮，送走心火星。 这首歌是冯允谦 J 风仪态训练学院，我们来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小白船仔和嘉明依然在这里陪着大家。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是9点07分的投资 O2O 的休息，今天投资白图白，美股个别发展道指一连升6个交易日重上39,000点，纳指偏软，标普500指数接近平收，市场继续就关注联储局货币政策的前景，而企业的业绩表现亦都是参差的，亦都可以看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39,059点，升了172点，升幅都到 0.44%， 但都值得留意的见到有不少的新闻报道都讲到，就是网约车公司在美国方面意外录得亏损，股价 跌了就接近 6%， 连同就是外国的一间电动车公司 Tesla 也都就是跌了接近 2%。 不过就据报美国正在就是审查公司在电动汽车自动驾驶功能方面误导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会不会构成就是证券欺诈或者电信欺诈，这个方面大家都可以留意多一点。至于今天讲过的详情大家可以留意今日嘅唔同报道嘅， 讲开欺诈咧，话说咧，前两日我有个朋友咧，醒咗个荧幕嘅照片俾我睇，佢就话咧，佢喺其中一个社交平台当中咧，咪会有啲新嘅朋友去招手嘅，然之后话你可唔可以加我做朋友？ 哦，系啊，系啊， 哦，系啊， 佢今次加佢做朋友嗰个系 Elon Musk。我真的觉得骗徒们啊 我突然想起一个骗徒，不是那个，不是骗徒，那个是真人来的，就是有一年的世界杯决赛，当时还是朗拿度的年代来的。 哇， 朗拿度那场应该我没记住是巴西对法国的，哇，那真的很瞩目啦，决赛。之前那晚呢，朗拿度就上网啦，他也在一些社交圈那里就跟人家讲你好啊，我是朗拿度啊，你好啊，你对场波有什么看法啊，跟着那个人就讲咗几句闹佢说话咧，朗拿度我系诺纳迪诺啊啲咁嘅，就收咗佢线啦。咁，佢就自己即系讲翻出嚟分享一下啫。 哎呀，但我相信咧，今次呢一个骗徒事件，Elon Musk 咧，佢唔会喺有块面嗰个平台嗰度叫你做朋友咯， 唔会嘅， 应该会有英文字母 大交叉嗰边咧，应该支持翻佢自己买咗间公司啦。好，今日呢个时候咧，讲翻啲一定唔会呃人嘅嘢啦，就系我哋晨光第一线听众朋友可以自己亲自打上嚟做点唱嘅环节，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啦，1872388。欢迎听众在今天打电话上来，我今天都已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位置空缺了。 是啊，始终都是迈向母亲节。 是。 话说呢，又是一些讲笑的这样讲。讲笑听一下算了。 好好。 话说呢，每一年有个年度调查的犯案记录的。 是。 原来母亲节那天呢，犯罪率是最低的。 是。 是啊，究竟是啲即系贼人觉得都要照顾下母亲多啲啊，定系原来好多母亲不嬲出去犯案？ 我相信前者多啲嘅。 系咯。 系啦。 咁既然大家都咁有孝心嘅话，今个星期我相信你都已经有好多嘅安排啦，不如咁啦，都借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将你啲心底说话喺今日就可以透过我哋大气电波宣扬俾你妈妈听啊！ 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等紧你电话。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继续有嘉欣教练喺度。早晨，早晨。 Hello， 大家好。 我有件榄球衫噶，不过着唔落啦，因为肥得滞。系啊，系时候要减下磅。今日跟教练咧学下打榄球先，好唔好啊？咁你觉得学打榄球有啲乜嘢必备嘅条件？ 只要你想喐就可以去打篮球， 系咪啊？因为我成长嘅过程之中咧，有啲朋友仔咧就叫大学年代咧就去打啲掹绳啊， 嗯， 系咪叫 cat rugby？ 系啊系，咁，我就觉得咁得意嘅，唔系篮球真系要揽住啊，或者要 整低你，跟住烏低身，跟住個波喺後面碌翻出嚟，唔可以向前抌，呢啲可能大家對攬球已知嘅一啲嘢啦。啊，原來有掹帶嘅攬球嘅喎，嗰陣時就話啊掹帶嗰啲版本就係、是女士就會合宜一啲嘅咁樣。咁但係時至今日，我覺得攬球都有啲演進嘅，因為我知道呢啲嘅資訊已經係十幾年前啦咁樣。依家應該好多女士其實打攬球都好叻啦，呢個第一，我眼前已經坐咗一位啦。咁與此同時就係、是。喂，一个作为主持人阿欧，喂，我好想学打篮球、哦，咁我点样学咧？有咩门路咧？一次我交俾你讲好吗？ 好。咁我哋平时可能你哋喺 Hong Kong Seven 睇嗰个就系、是接触式嘅，真系 tackle 会落地嘅，冲撞会比较多。咁其实除咗tackle rugby 啦，咁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模式去打 rugby 嘅，例如你啱先所提及嘅tack rugby 啦，两条大式篮球啦，咁仲有 touch rugby。我想 touch rugby 而家都比较普遍 的。是点嘅 touch 系，即系掂到你就要停。 系啦，冇错啦。 好得意，好似我哋细个玩游戏咁样啊，即系嗰啲捉伊恩游戏咁样。系啊系啊 系。系啦，掂到你身体任何一个部分，哦、其实可能头发、鞋咁样都计。 都系噶。 系啦， 咁个 judge 咪好辛苦咯。因为有啲人系会违规噶啦，你咁长头发，我揩到你头发，哇，冇揩到啊！咁系咪好似足球嘅世界？我哋睇 VAR 先咁样，我估唔会咁。 嗰、那个我谂有啲细节。位係有啲唔同嘅，例如你可能所講啊嗰個裁判啊，可能 touch 有三個咁樣，咁但係其實我諗個模式啦，例如再新有個新啲演化成嘅叫做 try rugby 啦，其實個模式就好似tackle rugby 嘅。 Try rugby 系咪净系 try 嘅咋？净系我真系理解唔到，你逐啲讲嚟听下先，好嘛？ 好好嘅问题啊！其实你用嗰、个都可以谂到模式，就系可能好多 try 嘅。点解咧？嗰、那个try rugby 咧，就其实想演想令到人哋学熟悉啲 tackle rugby， 但系减少嗰个 tackle， 咁、就可能两只手掹住咗嗰个人就代替咗 tackle。咁、那个波就会继续去传俾下一个队友咁样嘅。咁、嗰个模式就可能都係逐渐想啲人習慣呢个模式，就再进一步就係打 tackle rugby 咁样。咁、所以可能啱先提及到有tackle rugby 啦，touch rugby 啦， try rugby 啦。其实我諗都有好多唔同嘅渠道去玩到嘅。例如有小朋友有啲 summer course 啦，我哋篮球总会即係推广到几好嘅，系啦， 我都觉得系啊。喂，篮球总我直情觉得已经几一功啦。有阵时即系呢个 Sevens 咁成功，我觉得佢哋都系其中一方去协办或者叫主办啦。其实我觉得好好玩啊。即系你问我作为观众，我好 enjoy 啊。即系喺个过程之中就唔系净系话声色犬马，哇，有好多表演睇，好多好多饮品饮，而真系。我哋會為到唔同隊伍去打氣，或者見到唔同隊伍達陣嘅時候，覺得哇好興奮度好高。香港除咗足球之外，就係籃球會帶俾我呢種熱情咯，即係呢種熱血或者熱情咯，咁係好正噶，所以係啊。 即係好似你講嗰、那個，除咗 Sevens 嗰個比賽係一個好似嘉年華咁樣吸引到啲人嚟、我諗平時總會個推廣都好緊要，即係多咗持份者去參與，即係多咗小朋友去睇去打，咁小學生、中學生又多咗人數，咁多啲人可以 enjoy 到呢個項目嘅。咁好似啱先所講，啱先講即系 mini rugby， 即系 B B 仔4岁、3、4岁开始已经有可以去 summer course 啦。暑假嘅时候，家长可以带啲小朋友去十堂咁样，咁佢哋就可以但系即系可能游戏模式帮佢接触呢个项目。咁、可能去到小学啦、中学啦，我哋都有啲demo 嘅 course 系带入去学校嘅，同学校合作。 呢、个一定要啦，其实将运动走进学校咧，先系最好嘅青苗计划嚟噶嘛。成日都有啲教小弟打篮球嘅教练都咁样讲，你试下有啲计划系永远搵啲甲一嘅篮球员落区或者落去学校教波咧，咁、其实咧你个篮球文化或者篮球嘅进步会好大啊，因为你一个半职业篮球半职业嘅球员或者全职嘅球员咧去做呢件事咧个效益。是比你純學界的推廣爭好遠。咁依家我見到足球啦，以至籃球都係做緊呢樣嘢嘅。咁、所以你會見到香港足球同籃球都開始好啲，但係冇辦法，因為亞洲地區啲 其他嘅國家或者地區太強啦，所以大家未必見到我哋見真章嘅努力。但係欖球就我哋都係叻叻嘅咁樣，咁所以就比較得出嚟嘅結果或者結果論或者成果論就比較立竿見影。你係咪都咁樣覺得㗎？ 我即係我以前反而都可能 都渣过系咪？你觉得都渣过？ 我好迟先打 rugby，、 啊、 可能以前 你一开始系点样学打篮球噶？我想问，或者有咩 trigger 到你打篮球？即系可能你屋企都会话：，喂，嘉欣，我哋学弹琴啦，或者啊女仔打羽毛球咪好咯咁样。你最多都系扭伤嘅手腕，唔会撞到手手脚脚瘀晒啊嘛。即系作为爹哋妈咪，即系我哋成长年代都会心痛啊啲细路仔。你系点样会学习篮球嘅 day one？第一日系 以前就系田径嘅跑短跑，咁、哦、都系玩啲常规啲，可能啱先你讲落街跟队已经可以打到嘅篮球啦、 啊， 打手球啦，即系可能比较传统多啲嘅项目嘅。咁、 嗯、 我谂可能去我自己真系去到大学。即系成 break 咧冇嘢做落去运动场跑下，咁咪、 哦、 撞到都是同科的师姐，都是我们现在港队的队长、 哦、 李念恩， 是 啦，咁就撞到他们在 练习， 系啦，打大专练波咁样啫嘛。 哦，大专杯系有榄球队， 有嘅有嘅， 哦， 系啦，都是七人。 因为我唔知道，我净系我读书年代深陷在篮球的世界嘅啫，系我唔会离开篮球。 我以前读书年代都是嘅，即系普遍嘅。 即系讲到大专杯最好睇，一定是篮球啦。 系啦，我都是打中大篮球嘅以前，但可能篮球我自己就身形系真系矮小。 但 唔紧 要，准咪得咯，系。 都是嘅，咁就要好准啦。 系 咁可能嗰、那个。系咯，都系。 哦，即系你自己都系打篮球起家嘅、嗯，或者田径运动。头先话啊，跑步好好啦嘅一个运动员啦、嗯，跟住转换轨道嘅时候，篮球俾到你同之前嘅球类运动个 difference 系啲乜嘢咧？ 我觉得篮球呢、這个运动系好得意，同埋佢包容性好大嘅、 嗯， 即系好似我细粒啲，但你有速度，有个灵活度，咁咧可以弥补翻你唔够大只啦。咁但 系 可能调翻转。好大隻嘅朋友，你唔夠快唔緊要，你有力量。咁、 啊、 我覺得個相容性係好大嘅。咁、 嗯、 即係係咯，每一個人都可能喺個場上面都可以揾到佢嘅位置啦。咁係即係一個幾好嘅團隊運動。咁、 嗯、 我諗個唔同就係、是、可能佢都包含咗好多嘢，例如我講嘅速度啦、 嗯、 力量啦、技術啦。咁喺個場度。好好正咯、 啊！ 嗰、那個草地力好似奔飲你去奔跑， 飄到你覺得正啊！因為都睇翻一啲 footage 啊，或者一啲報道啦，記得你對國家隊嗰場其實都有攞分啦、啊。報章形容都話莊坑係哇亮眼嘅表現咁樣啦，哇呢個係好大嘅對於球員嚟講好正啊！好似、 嗯、 即係你當英超嘅世界，哈利簡尼得到亮眼嘅入球表現，你都覺得係好正。 嗯、 你感覺係點嘅？我估其實嗰場入面你都覺得都係博盡目悔嘅，用翻呢個字眼係咪都係咁？ 系赛前其实咧都知道中国队佢唔系派咗佢常规个队，但 系 可能有一半都 系 大队嚟嘅。咁其实国家队就好个技术好好啊，佢哋传波啊、基本功啊、速度啊，你见佢哋每个人身形都好好。 同埋佢哋嘅训练模式系比较好有系统嘅，呢个我都知道。 嗯、 即系讲紧好有系统，可能作息好定时，跟住日日操练八个钟又系八个钟咁样。我理解嘅系咁， 系 嘛？系 咯，所以你见其实。见到他们基本功呢都是你看得出用了多少、功夫的、 嗯、 那可能那个都有一些压力，但是你没有特别想，即可能最主要我本身就对同自己讲啊，咁赢唔赢，输唔输，又唔系最重要，可能真系喺主场度打翻场好波俾大家睇，那个意义会大啲咯， 系，同埋告别大球场啦，系 啊， 即系下次可能已经系喺呢个启德体育园嗰度去发生呢、這个榄球赛事啦。咁系咪真系喺嗰度？可能我依家闻说有啲风声，可能要告别多一次大球场。 系、啊， 我听翻嚟啫，我听话，我梗系唔想告别多一次啦，告别一次就够啦，我觉得。咁 anyway 啦，呢个都系听翻嚟啫，系、啊 OK。咁啊嗱，下一集再同咧庄根咧去多讲少少咧，关于榄球文化啦，以至咧喺学习榄球嘅时候有啲咩小贴士，我哋 practical 一啲啦，好嘛？多谢晒你， 好唔该。 家传菜，家传爱。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要讲一味家传菜，简单又充满爱，我揀了妈咪整的咸蛋蒸肉饼啊。不过蒸肉饼最紧要是什么呢？就是最紧要够熟啦。同人生一样啊，成熟咗你就会慢慢长智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状况充满不可控，难过护送抱拥，停下动摇失重，心坎中的气真空是豁出去的勇，大概沉梦春情要升空必须火种，储下了你共我感动，全告几个的笨案内跌倒，热情严峻了有你来守候，几多的劝告和烦恼，世上满难体解不到，谁没有离地过，狂热到想飞舞，感到被约束，仍能陪着你洒泪与庆祝，时代未能预计，承受逆流了解低或真题，即使心率较低都不要收齐，期望未达到时，理想都不分轻重， 晨光追踪三十一， 究竟我哋今日会点样称呼阿畅呢？是畅仔啊，畅畅啊，定系点样？ 今日系喂畅畅， 喂畅畅， 嗨畅畅， 早晨，嗨早晨各位， 你好啊，畅畅。咁啊，今日夜晚咧，港台电视三十都有准备好多精彩嘅节目俾我哋嘅观众同埋听众噃。 嗯，冇错。咁啊，等我慢慢介绍俾大家听下睇下。咁啊，首先咧，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07，7:35有呢个铿锵集。咁啊，今晚呢、這个题材咧就比较严肃啲，但系亦都系 好重要嘅一個題材。咁啊，今集咧會同大家關心一下咧本地嘅一啲自殺者嘅家屬啊。咁啊，話說有研究估算啦，去到2022年咧，原來香港每10万个人當中就有14.5个人咧係死於自殺嘅。咁啊，好多時咧自殺嘅事情發生咗之後咧，我哋都係喺個關注嘅關注點上面咧，都係關心嗰個自殺逝去咗嗰位朋友啊。咁啊，希望咧佢能夠安息啦。咁但係其實佢身邊仲有好多即係至親啊、朋友啊，仲係仍然即係喺呢個哀傷之中啊。咁啊，如果呢一個唔處理好嘅話咧，根據一啲研究啦，呢一個哀傷嘅感受同埋負面嘅思想咧，最終可能會發展成為抑鬱啊，甚至乎連佢自己都會自殺咁話。咁啊，喺即係呢啲我哋好多時社會都忽略咗呢一啲自殺者側邊嗰啲家屬嘅朋友啊，咁啊，究竟佢哋邊一方面需要支援咧？咁啊，目前我哋個社會對佢哋嘅幫助又係咪足夠咧？嗱，咁啊，關心呢啲朋友嘅話咧，記得留意今晚7:35嘅鏗鏘集啦嚇。 係，咁啊，去到8点咧就會有運動教室31啦。頭先我哋聽過女仔打 rugby 嘅一啲好精彩嘅環節，就聽下 O 訪問下我哋香港嘅女子隊啦。咁啊，今集喺運動教室31係講啲乜嘢嘅運動咧？ 嗱，今集咧就介绍两个运动，咁有个人玩嘅，亦都系有对制玩嘅。咁个人玩咧就系玩呢个跆拳道啊，系啦，咁好多时系啦，好多 系咪咁嗌噶？ 其实我都唔知道， 我唔知啊，我系门外汉啦，唔好意思啊。 即系究竟系点样嗌？我谂都要学。 系啊系啊， 今晚就睇下啲专家教大家呢个跆拳道。咁另外一个对制运动咧就系5人足球啊。咁踢波11个人，我哋睇开英超就知道啦。咁其实小型足球咧都有另一番乐趣嘅。咁更加考脚法。咁呢个五人足球点样玩咧？咁记得留意今晚8点嘅运动教室31啦。 五人足球嘅花式足球咧，哇，其实佢哋都踢得相当之悦目啊。 因为好多发挥空间系嘛，好多场咁大 系啦，同埋佢哋好。好中意咧就系用倒挂金钩嘅， 哦系啊， 系啊，咁就成日都见到用倒挂金钩噶，所以我觉得睇上嚟嘅时候都非常之刺激噶吓，同埋可以叹住冷气睇 啊，又系喎， 真系长， 又系喎，好啦，去到10点咧就带大家去边度啊？ 咁啊，今集咧就即系大家睇咗成个礼拜何以中国呢个历史纪录片啊嘛，今集咧就俾一个番外篇一个特别篇俾大家，叫做何以岭南。古越探员，咁啊讲紧乜咧？越古越探员个越咧就系呢个越啊，即系广东地区。咁啊，同大家睇下呢个考古嘅节目啊，认识个岭南文化嘅源头咁话。咁啊，话说咧，我哋喺广东省里边嘅黄埔，即系唔系香港嘅黄埔啊，同埋增城咧就发现咗有两个嘅先秦遗址。先秦遗址即系好旧好旧，即系几千年前嘅一个考古遗址啊。咁啊。成呢個節目咧就會同大家咧記錄曬佢哋整個搶救呢兩個遺址嘅一啲過程，咁啊讓我哋認識到咧我哋所謂嘅嶺南文化咧。嗱，而家嘅嶺南文化就是大家知道中心點喺廣州啦，咁但係原來廣州之前咧喺番禺有一個嶺南嘅城市啊，咁就係呢個考古遺跡啦。究竟佢哋係先秦時期嗰啲先民係點樣喺嗰度生活嘅咧？佢哋當中又會即係。培育咗一啲乜嘢文化，同埋同我哋而家嘅文化又有几多嘅唔同，几多嘅一样咧？咁想知道嘅朋友记得留意今晚10点呢个何以岭南古越探员一集播噶， 简直就系好多精彩嘅节目，由7:07开始黐住港台电视31啦，唔该晒畅畅， 好，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从塞尔维亚转抵布达佩斯，开始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到机场迎接，今次是習近平相隔15年再次訪問匈牙利，而是他作為國家元首首次對匈牙利進行國事訪問。習近平在機場發表書面講話，表示今年是中匈建交75周年，兩國關係發展迎來重要契機，他期待和匈牙利領導人會晤，共同規劃兩國合作發展新藍圖，引領中匈關係向更高水平闊步邁進。 習近平又相信，無論國際風雲如何幻變，中空兩國必將堅持以寬廣視野、長遠眼光看待和把握雙邊關係，並相信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今次訪問一定會取得圓滿成功。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表示，總統拜登決定暫停近期運往以色列的一批軍事援助，並正是對其他援助進行審核，是因為美方相信如果以色列對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展開進攻，可能令當地平民面臨危險。不過奧斯丁強調，美國對以色列的防衛承諾仍然堅定不移，暫停運送彈藥的決定並不是最終決定。他說美方希望拉法不要發生重大戰鬥，而以色列的任何行動至少都必須保護平民生命。奧斯丁又說以色列的行動必須更加精準，而在人口稠密地區使用的武器類型很重要。警方表示，今個月中開始將目前隸屬東九龍總區的鐵路警區300多名前線人員並入五個陸上總區，負責執行日常鐵路警政工作，先試行為期一個月。陸上總區下個月中就會正式接手鐵路警政，包括日常巡邏和對鐵路事故作出應變。另外，鐵路警區總部會升格至警察總部層面，直接隸屬行動部。鐵路應變部隊並入反恐特勤隊接受培訓，進一步提升反恐應變能力。警方說，由於本港鐵路網絡急速擴展至98個車站，不能夠再依靠單一警區負責警政工作，而鐵路警區過去一直依靠港鐵系統前往處理事故，在行動速度和效率方面有需要改變，加上環球反恐形勢不斷演變，警方需與時並進，提升行動效率。天氣方面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31点，升18点，成交金额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7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61.8升5.5，阿里巴巴75.45跌7毫。腾讯控股362.6升2.2，小米集团19.3升2毫，美团116元升2.5，理想汽车105.7系跌咗3.7，汇控67.7跌2元，系跌咗2.2毫，商汤1.46升5仙。粉笔4.52跌咗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3，日元155.47，瑞士法郎0.908，加元1.373，人民币7.225，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8288点，升83点。港金报215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11.74美元，卖出231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大埔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大埔东消防局嘅坏车已经清理咗噶啦，交通回复翻正常。重复一次啦，大埔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大埔东消防局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啦，交通回复翻正常。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就喺油荔村，西隧九龙入口喺民安旅总部，西隧九龙方向排到去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去石门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在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车多，龙尾排到笔架山花园。咁都提翻大家啦，龙翔道近笔架山花园的位置向观塘方向是慢线封闭了，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另外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南昌公园是较为车多的，龙尾排到去海达村的位置。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儿童医院的位置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出九龙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另外大埔丁角路入翻新娘潭方向近布森排村是车多，龙尾在三门仔路。跟住提翻大家啦，因为落马洲管制站同埋深圳湾口岸有特别嘅交通安排，直至到听日嘅凌晨会实施特别嘅交通安排，驾驶人士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保持小心忍让。好啦，我哋听日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六月二十三号，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星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 和和患上急性白血病，众人都极度悲伤。然而某一个骨髓适合移植俾和和，骨髓库终于找到适合的骨髓，但捐赠者突然反悔。绝境之下，萧老竟然有一个惊人的提议。 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啦，睇睇时间先，朝头早嘅九点四十分，继续收听紧啊神光第一线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喺度啦，有嘉明喺度啦，亦都有船仔喺度嘅。 早晨，早晨，呢个时候电 话旁边 啦 噃。 系啊，听众都接通咗我哋神光 Morning Call 嘅电话啦。早晨啊，卢女士。 早晨啊， 早晨啊，各位主持。 你好啊，你好，你好。 好开心啊，你。 你哋接到我呢个电话，我心愿嚟嘅。 哎呀，我哋接到你呢个电话，我哋仲开心啊！ 嗱、 我知道你今日呢个电话咧好有心意嘅，不如等你自己讲一讲，你想同边一个打气啊？ 啊，我哋咧由细到大都叫佢老佩嘅。 老佩，嗯。 诶、啊，佢系我哋咧。最小的小妹、不过呢我们几姊妹都是因为以前大家族啊、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大家都感情很好的。是的。咁样呢佢身体又不是咁好啦、因为个个自己都有个家庭啦。咁佢据我知道佢是做过两次搭桥手术嘅，咁都唔 OK。 哎呀， 咁样咧，经过医生好悉心咁照顾之下咧、就叫佢听日咧就要入去医院做呢个心脏手术。咁、我哋几姊妹知道咧，就我另外一个细妹提议咧，咁啊约埋佢今日。下午茶，我哋几个约埋大家姐，我大家都91岁噶啦。 哇， 系啊，我都80岁啦。 哇，今日几姊妹同佢食个下午茶。 我妹妹咧就70几岁咯。咁样我想同佢讲咧，阿老佩加油啊！ 加油， 加油！ 系啊，系啊，我哋各个家长都。同你加油，希望今日咧同你一聚咧，你快啲好翻咧，我哋又再出嚟再聚咁样咯。 最紧要系咁啊，身体健康咧、多啲出嚟一齐食下好嘢，一齐聚下旧，咁啊几开心啊嗬！ 系啊，多谢你哋。 系啦，阿卢女士啊，可唔可以咧？唔好净系你哋。为佢加油打气，我哋晨光第一线嘅主持又会继续为佢加油打气啦，系啦，连埋所有嘅听众呢个心入面都要为佢加油打气。 系啊系啊，多谢晒啊，好感恩啊， 一齐集气啊，系啊，健康最紧要。 嗱，听日就系手术嘅日子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等佢可以享受一下啦，开心一下啦，咁啊用个轻松嘅心情咧，咁啊一切都顺利嘅。 系啊，我哋都个个都一把年纪，都一齐上下历史堂咯，讲下旧啲嘢咯。 你哋几多姊妹啊？其实， 其实咧，我爸爸有10几兄弟姊妹嘅，就女咧就有6个，只不过有个就响乡下。咁你出边咧有四个啦，应该大家姐啦，两个妹我啦，而家呢出边有4个咯，有5个女嘅，系啊，我记得，因为同父异母啦，但系我大家姐都好照顾我哋嘅，佢好年轻嘅时都话，佢担起一支大旗啊，照顾我哋嘅 大家姐啊嘛， 系啊， 听得出你哋几姊妹都真系好成长嘅时候好好感情嗬。 系啊，我妹妹即系另外有个妹妹仲勇敢啊，因为佢细个冇人照顾，真系而家要好小心照顾，跌倒冇人知啊，后屘到法国去医疗嘅时候咧，话佢啲骨伤。即系衫紧咗啊，冇办法啊，变咗驼背咯。咁驼背佢都好勇敢，都有做嘢翻工。点不知逼车，以前逼车咧，即系一撞到咧，哦，轮尽啦。加上医生咧，响 QE 嗰啲医生真系好好啊，话佢咧即系太耐啦，啲骨脆啊，要做过手术啦。做咗2日手术啦，换晒，所以而家过关佢都噼铃乓啷啊，因为装晒啲钢件， 多金属喺度支撑住啦， 系啊，所以冇悉心照顾啲孩子。

今日嘅飲食圖鑑啊，同大家講下咧就煎牛扒。 哇！ 咁啊，但係唔係下下咧就要用嗰啲好昂貴嘅牛扒咧，就買翻屋企煎啊、燒啊咁樣先至好食嘅。咁其實我自己咧，我都好中意去嗰啲，即係由中學嗰陣時開始去嗰啲幾廿蚊一個扒餐嗰啲地方， 係、哦、啦，雜扒飯嗰啲 friend 係啦，咁入邊都有嗰啲咩黑椒牛扒飯，佢仲好叻㗎，識得叫你分啊，你要食西冷定係牛柳啊咁樣噶嘛，係、啊、啦，咁嗰啲牛扒咧，雖然都知道其實佢一定係渣啲㗎啦，咁、但係食落去我其實都好食喎。 係啊，所謂嘅薄西冷，只要個黑椒汁夠濃味， 係啊， 其實係食汁嘅。 我一定咧会嗌佢汁，然之后食完一转咧再拎上嘅，系啦，咁啊捞乜都得嘅嗰个汁啊，即系特别加薯菜我都中意，用黑椒汁去点噶、 嗯， 有好多朋友就用茄汁啦，我都系中意用黑椒汁嘅， 当啲西兰花同埋啲番薯索晒啲汁嘅时候，都真系几开心的。 直头咧叫佢嚟一兜嘅黑椒汁嘅时候，佢咪有个好似神灯咁样嘅，咁啊上噶嘛，当你将嗰个薯菜咧，好似帮佢用黑椒汁冲凉咁浸落去，拎翻上嚟，哇！嗰、那个感觉，我觉得真系好完美啊。系啦，我自己可能都好中意食黑椒汁啦。好啦，咁但系嗰块扒咧就其中一个重点，你想喺屋企整呢啲咁简单嘅扒，但系想佢松软香口，有啲咩办法咧？咁坊间有好多，但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咁但系另外有啲嘅方法咧，可以嚟得更加系听起上嚟系健康啲嘅。 好， 咁我哋今次咧。吓唔系，我哋今次要去街市就买一种嘅材料，咁可能有啲朋友咧会叫佢做啡菇嘅， 啡菇 系啦，即系佢一种蘑菇嘅一种嚟嘅。咁、哦、我揾咗啦，呢一种嘅菇咧，其实有个学名啊，佢系跳舞嘅舞菇， 舞菇 跳舞嘅舞系啦，舞菇。咁佢亦都有啲人可能会叫佢做啡菇啦，咁样街市嘅，其实佢蘑菇嘅一种嚟噶吓。咁意思即系话咧，佢真系译咗做咧就跳舞嘅蘑菇咁样嘅。咁普通街市都有得卖噶啦，咁可能佢改咗唔同名啫。咁大家上网一搵咧，见到个样咧，你就会知道喺街市见过噶啦。好啦，咁你就买咗呢啲，我哋而家俗称佢做啡菇先啦。咁買咗佢翻嚟之後咧，你就要將呢啲嘅菇咧，因為佢一大捆嘅、 嗯， 一大捆通常買嘅時候，佢已經有個包裝紙包住一大束咁樣，成拳頭咁大嘅。咁、你就攞住咗佢咧，你就將佢切開佢先。咁大概唔使切到太碎嘅，咁就切爛咗佢一條條嗰啲，因為佢有少少似金菇嘅根咁樣撈埋一齊咁樣嘅。 佢幾似一朵花嘅喎？ 係 咪呢一隻啊？ 佢隔離你啡色圖片嗰、那個係一個啡色噶嘛？呢、這個木耳嚟嘅。 喂，佢出咗喺蘑菇隔篱噶 喎，你等我讲埋先，系啦，咁你呢一个咧，其实就好简单，咁你就将嗰个菇咧就切到一粒粒啦，咁啊切完之后咧，你就可以就将佢放喺你嗰个牛扒上面， 哦， 即系你个未煎嘅，咁你就将佢铺喺上面，铺完一浸之后咧就再铺第二浸，系啦，咁你就将佢即系块牛扒嘅上下左右都铺晒佢啦，好啦。铺完咗佢之后咧，你就可以再加多少少嘅盐啦，或者你中意调味嘅落多少少黑椒，咁、你就咁样就固定咗佢先， 当腌佢咁啊？ 冇错，当腌佢、你就直头可以将佢摆喺雪柜，唔好摆冰格。 系， 如果硬咗嘅咯，咁你就摆喺雪柜，咁你就大概等我觉得六个钟左右。 哦， 系啦，有啲朋友就话一晚，咁但系六个钟左右就已经系可以。咁你拎走晒嗰啲剪碎咗嘅菇啊，嗰啲腌料啦。拎开咗佢之后咧，跟住你就可以将呢份牛扒就准备定个 pan， 系 咁样拎佢煎。咁你发觉煎嘅时候咧，啊，佢出奇地原来有一种都几松软嘅感觉已经出咗嚟嘅，系啦。咁呢个就系、有啲厨师佢就冇同我讲到系咩化学原理啦，因为我哋煮餸就唔系包 cam 嘅呢度，系啦，唔系chemistry 啊。咁但系佢咧就话的而且确用呢一种嘅方法可以令到个牛扒咧就软熟好多嘅。咁你嗰啲菇啦，或者你准备咗个材料咧就唔好嘥，你要喺个 pan 嗰另外一个 pan 啦，你准备定啲牛油啦，就再将头先嗰啲菇啲碎。咧抌埋落去一齐炒，咁亦都可以加多少少嘅譬如味淋啦、白酒啦、奶油啦、酱油啦，或者你中意加少少芥辣喺侧边吊一吊味，其实都得嘅。一路炒香佢，炒香佢，然后佢就做咗个汁嘅，系啦，做咗个汁，跟住你就煎完牛扒之后咧，你一路煎嘅时候，你都可以落少少汁上去先嘅，等佢好快脆咁样吸收咗个汁第一浸，然后你当个牛扒煎完啦，你喜欢嘅熟成程度就放喺个碟上面之后咧，你个汁亦都可以慢慢就。点上去呢块牛扒上边，咁就成为咗一个咧你自己可以自制汁啦，同埋嗰个牛扒都系自己腌，同埋咧就非常之松软口感嘅一块牛扒啦。咁啊，不妨可以大家待定待呢个 recipe 咁啊，试一试啦。 我的享乐时代。 知大家咧有冇听过一个新嘅，都唔叫新啦，其实都玩咗好多年噶啦，叫做剧本杀咧。 嗯，咩嚟噶？ 嗱，剧本杀咧个名咧。即係其實簡單啲嚟講，就係一種實景角色嘅扮演遊戲。英文咧其實咧好耐以前，原來咧喺歐美國家就開始先嘅，就叫做 live action role playing 咁樣。 哦， 係啦。咁其實係乜嘢咧？最簡單嚟講咧，就係大家咧都會收到一份劇本嘅，然後咧每一個人都會扮演其中一個角色。咁你咧就會有一個係 tailor make 你嘅，譬如我個名叫阿 James， 咁我就會有一份叫阿 James 嘅劇本係俾我。咁另外咧，譬如嘉明嗰個角色就叫 Sandy 嘅，你就有一個 Sandy 嘅劇本。咁大家咧淨係可以睇自己嗰份劇本嘅啫，然後咧就可以從你自己嗰個角度咧去睇翻成個故事啦。一開始咧，如果最正路嘅劇本殺咧，就一齊去推理，推理譬如突然間你發現有個命案咁樣，咁我哋咧就作為一個偵探嘅角色，或者你可能係案中嘅人物，又或者係你又係嗰個殺手啦。不過你自己其實一開始係唔知道自己係殺手住嘅，咁樣咁於是咧，我哋就成班人一齊去推理啦。咁呢一個就最簡單啦。咁贏就係、是如果你揾到個殺手嘅，咁就其我譬如六個人玩，你有個係殺手嘛，你嗰五個人揾到殺手嘅，五個人贏咯。最後咩估唔到邊個殺手嘅，咁就殺手贏啦。咁樣呢、這個就最簡單嘅玩法啦，咁但係咧上個星今個星期日係啦，咁就我有玩到劇本殺，咁我玩嗰款咧就唔係推理本嚟嘅， 係咪書局有得賣㗎？我見而家書局有好多嗰啲一盒盒咩殺咩殺咁樣， 類係一盒盒嘅應該，係啦，但係就最好係有個 MC， 係有 MC 帶嘅， 哇咁犀利！ 嗰個 MC 咧係知道曬所有劇情，但嗰個 MC 係 好難請喎 ，MC 仲要佢唱歌嘅話， 哦呢、這個呢、這個 gag 係 OK 嘅， 你真係覺得 OK？ 唔系俾下面啫， 咁好人品嘅， 俾下面啫。 跟住咧， 咁呢个 MC 有听噶，我想话俾你知，你都打个突啊。好， 喷血喺度。 讲翻剧本杀。 咁啊 ，MC 咧系佢系要熟读成份剧本啦，然后佢会作为一其中一个人物嘅、就我嚟推进个剧情， 系 同埋处理成个流程嘅。咁一个好嘅 MC 咧，系可以令到成个剧本杀嘅感受好开心嘅， 即系等于玩嗰副 Dungeon and Master 咧，边个做嗰、那个Master 个 Grand Master 都好紧要，点、去带动成个游戏、处理嗰个情景嘅设置啊？ 系啊，同埋我本身我以为本身觉得司仪即系 MC 唔系好重要，但我直情今次去玩完就觉得哇，冇咗个 MC 应该真系唔系好玩到嘅，系啦。咁但我今日玩嗰个咧就唔系最传统嗰款揾凶手嘅，我哋玩嗰款咧叫情感本。咁、情感本即系咩意思咧？ 睇下边个一脚踏两船嘅。 有可能。如果系爱情本系有可能嘅。但系我今次玩咧就系、主要咧就系讲话我唔系推理嘅，有推理成分，但我最主要咧系要渲染到嗰种情绪，即系我哋可以感受到个情绪，我哋可以跟住个人物流动咧，咁就得啦。咁我玩嗰个本咧，其实我都好惊俾人话，但系唔紧要，讲下少少啦，咁样，咁就系、关于宠物嘅咁样，咁、最后尾咧结论咧就系、我哋就同咗，譬如咩健康卡、莉莉姑，我同佢一齐玩啦，咁、 唔好剧透啊，唔好剧透， 我唔剧透嘅， 咁啊大家啲反应 OK 嘅， 结论咧就系、大家咧都喊嘅、 一路讲咁认真又玩到， 咁我嗰只咁样，咁我只宠物咧就咁样就喺度喊啦。 系玩 game 可以玩到咁， 系啦，一开头咧，我哋玩咗三个钟，系啦，一开头咧，我哋大家仲玩得好开心嘅、即系仲系笑嘻嘻啊，然后系咁搞烂 game 啊咁样，咁但系去到最后尾咧，真系去到嗰个本嘅情感最高潮嗰个位咧，就佢就喺度喊啦， 系， 咁净系佢一个喊， 咁唔系嘅，同行六个人啦，我哋玩嗰个本有四个人都喊嘅。咁系我呢一个比较冷血无情嘅人咧，咁、就冇喊到啦。另外咧，都系我哋电台嘅同事咧，阿 Mika 咧都系冷血无情，同我一样都系冇喊嘅，系、啦，大家都冇喊。 有个剧本又可以玩到咁多 game 出嚟， 系、 又喊晒、都几难得嘅。 同埋咧，我本身觉得三四个钟好耐啦，最屘话翻俾我听，三四个钟系短本嚟噶， 唔系啊嘛， 八个钟系正常，最长嗰啲咧，如果你有玩过，系可以玩三日两。 唔系啊嘛，三日两夜点玩啊？ 真系去到一个园区，你 cosplay 咁样玩三日两夜， 要请假玩喎。 系啊，